会回到正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7.7 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 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74点，升125点，成交金额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2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41.55元，跌1.75元；腾讯控股576元，升7.5元。吉利汽车30.35元，升2.5元；小米集团32.7元，升7毫；阿里巴巴222.6元，升6毫；美团309.6元，升6毫；中国联通4.24元，跌2.1元；中国电信1.91元，中国电信系1.9元，跌1.3元；中芯国际23.5元，中芯国际系23.5元，升9毫；信义光能22.45元，升8.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509，瑞士法郎8.749，澳元系6.014，加元6.111，新西兰元5.624，欧元9.5，每百日元对港元7.4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0元，升440元。港金现价报17690元，跌咗80元。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7930点，升4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81美元。卖出1911.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铁消息先啦。咁东铁线咧信号故障咧就已经处理好啊，列车服务咧陆续回复正常噶。就是东铁啦，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蒲岗村道去翻彩虹道啦，近住凤德道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大围出口、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it it, DJ. Hey, this is Pink. Hi, this is Sam Smith. Hi, it's David Guetta. Hey, this is Dua Lipa.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This is Justin Bieber. Hey, it's Billie Eilish.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嘅超新星系 Charisma。 This program, YTP program, was some Indian or Pakistani immersed in Nepali. They were, so we were all ethnic minority people.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喺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YouTube 频道。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讲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哎、 你哋今日有冇变咗做只种啊？ 冇、哎，我想话我哋咧都冇变到张学友唱歌咁嘅声。 冇震晒咯， 冇震音、啊，我哋都冇啲像花衰，都未有、啊，都几好、啊，我哋都暂时唔错、啊。 但 系 好似 成只种咁啊， 又冇啊。 咩嗱咁样嘅，咁曾志豪咧冇着到成只种咁咧，系因为佢揸车啦。 系咯。 咁喺屋企啊，即系落到楼下，直接到架车，跟住直接翻嚟，咁所以佢遇。外面嘅时间咧，即系外露嘅时间。 外遇啊，呢叫外遇啊，唔系外遇嘅机会唔多。 系啦， 系啦，呢啲真系好啊，真系乘机讲下啊嘛，系咪？ 咁但系咧， 即系做咩？ 你 就哦，我明啦。桂花田就话啦，咁我哋呢啲咧就成日都要抛头露面啦。 咪就 系 咯， 系啦。 咁点算咧？你由呢个乐富行到上嚟广播度，有冇受到啲强烈季候风吹嚟啊？ 有冇好多人侵扰你啊？ 我有嗱，因为自我机制咧，保护嘅机制好强嘅。我今日咧，我想讲下咧，啊，估唔到咁佢 OK 喎，都再一次诶，俾我去认证咗咧，箍住条颈、笠住只耳仔同埋包住个头咧，系、等于咧，即系好过你着多几件衫。 但你本身嗰个底好、啊。 唔 系佢本身内件脂肪咧， 即系 佢又热底，跟住又有厚厚嘅皮下脂肪，咁你好难去判断嘅，系咪先？ 我今日咧就着咗件好普通嘅 T 恤啦，咁跟住咧就一加件啫。 即系平时系名牌嚟嘅，今日就着件普通。 唔可以咁讲，名牌我好耐冇买啦。咁咧着咗件咧，即系过咗即系长少少嘅羽绒咯。咁跟住就，但系我最紧要 湿嗰啲啊。 包 pat pat 可能 包 pat pat 即系冇吸湿啊，冇着冇长到咁，嗰啲好长嗰啲好贵嘅。咁咧， 佢又同你讲嘢啦，佢话台长嗰啲好贵噶。 哎，我都唔买啊嗰啲。 系啊，你好容易就吸湿噶咯，我哋。 系啊，我俾你，我件你一定吸湿。不过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呢一个一件嘢咧。 哦，哇！你有件嗰啲好似貂皮啊？ 唔系啊，呢件 水貂嗰啲咧，劲嘢嚟 咯。错晒。 哇，毛茸茸个，有几只动物喺你头上面。哎呀，杀身啊！ 梗系唔系啦，我唔该你捽下你眼望眼啦。呢个枕系画毛噶咋？ 画毛啫， 咁样画毛咧，一个画毛嘅毛领咧，即系即系好似嗰啲大 啲毛毛嗰啲。 可以系啦系啦， 所以咪话头先似有只动物喺佢身度咯。 哎哟， 系咪一定系咁形容噶？最后一定。 喂，但系桂花田头先话包住个头喎、 啊。唔系，咁我件羽绒有褛啊嘛。 佢呢个包到颈嘅，嗰啲就 系。唔系呢个就系颈箍啊！我想话咧，嗰啲毛茸茸嘅颈箍咧，笠住嗰条颈，跟住索索佢咧，我想话俾你听啊，你真系好 透唔到气啫， 好等于笠埋只耳仔啊！ 其实系嘅，佢等于锁多咗你两三度噶。 呢一个位置即系颈啊、喉咙啊呢个位置咧，我话俾你听啊，呢个好轻强，我想话俾呢件嘢$100都唔使，但系已经咧等于你一件羽绒咁样。 佢呢啲咧喺呢一个。叫物理学现象真的有的保温袋效应啊，密实袋效应，真的好像你将你整个人想象就是一个密实袋咁样咧， 即系将你散到热的地方锁紧。 系啦，你点样保存你嗰个食物的新鲜啊？咩温度嗰啲咧，最紧要就咻咁样嘅吓。 系啊， 咁你条颈嘅咻咁样就话锁咗，争好远真系。 咁跟住咧，我就咁样就翻嚟啦，我已经系密不透风啦，即系完全咧出面就其实而家开始有啲热啊，因为直播室有啲焗。 我严禁你开风扇啊， 开咗啦。 咪咯，喂！但系你嘅小黄人厉害、哦，我哋阿程振鹏真系嗰个 fashion sense 真系冬天都冇变过啊！ 咁佢一向都中意啲咁颜色缤纷嘅嘢嘅， 你衬到咁、哦，你讲嚟听下。 佢平时都有衬嘅， 得你我知佢真系衬得好劲、哦，你今日都算。 冇啊，黄色嘅，我着咗一件咧，我认为系。屋企最暖嘅嗰件衫， 咪见到佢样都暖嘅。 呢件点会暖得过你上次嗰件名牌啊？ 我啱啱就谂起 你上次嗰件名牌，又贵 又厚 又厚又靓料嚟嘅噃。 但系咁嘅，个人生得细粒咧， 有啲傻嘅， 系买亲嗰啲咩名牌啊嗰啲嘢咧， 都系童 装嘅。 系啊，哇呢件好湿喎。 我咧就係著咗一件黃色，我以為係羽絨，其實原來係夾棉嚟嘅。 哦，係咩？棉褸嚟嘅咋？ 原來夾棉嚟嘅咋？ 咁通風 嘅喎。但係就好暖嘅。 哦 ，OK。 我而家背脊咧直頭好興啊。 哦，出汗嘅。 其實係啊，你好難喺室內著住羽絨褸㗎。 咁靚啊嘛。 我睇得出。 就咪顯示 好鮮豔， 唔係所以顯示大隻啲啊。 唔係啊，所以咪話咧，好多人咧，其實你裏邊係長袖嚟㗎嘛，唔得㗎。嗰陣時我見過咧，我哋香港人咧最極致咧，出邊咪著黑色嗰啲咩？北面嗰件衫啊，北面嗰件衫咧，跟住我见过有几次，佢入到去嗰啲酒楼啊，咩地方食肆顶唔顺咧，佢一除咧短袖底衫，冇、 哦、 其他嘢啦。佢如果唔系咧，佢着唔到啊，佢直情喺室内咧留唔到多一分钟嘅。咁、 啊、 但 系 何苦咧？就好冻噶。 件外套真系好靓噶嘛，好想着嗰件外套咯。但系又如果怕热嘅话，咁唯有里边 系 着短袖衫。 系 系 系。 喂，同埋咁样咧，即系你都唔佢都唔建议你着件厚噶，因为你 贴身啊嘛， 你发挥唔到嗰个件褛嘅功效啊嘛。 系啊，不过咧，如果用我的经验嚟计咧。点样叫做嗰个天气咧，真系好冻咧？嗱，即系有一个标准最简单嘅啫。如果你能唔系，如果你能够咧，喺呢条街度行嘅时候咧，你唔使戴任何嘅帽喺你个头壳顶上面， 唔使戴帽。 即系无论系最低装嘅，你可能话冇保暖效果嘅 cap 帽啦，或者你多啲嘅冷帽啦，哪怕你笠一笠自己嗰、那个即系头壳顶嗰个咧，如果都可以唔戴咧，但系你仍然觉得天气系冇问题嘅话咧。咁就一啲都唔算冻。 我今日觉得冇问题喎。 系啊，因为其实 戴帽都， 其实几度咧，真系都仲顶得顺 嘅。其实系 OK 嘅。 系啦、 啊，今朝咧行出街个感觉似系屋企打开咗个雪柜门啫嘛。 系系系。 我成日都话咧， 喂， 我想话咧，唔系啊，我屋企咧长期都系咁样噶。咁我个厅咧就闩得好啲嘅。唔系，我系都向北啦。但系咧，我个房咧有时咧，因为啲窗罅咧系会漏风噶嘛。我就成日话做咩喺间房度开冷气啊？咁奢侈噶咁。 系啊，好似。 其实咧真系好痛啊！嗰啲窗啊漏咗啲冷风入嚟咧，系真系冻得好紧要。 因为点解我会用嗰个头壳顶嚟做标准咧？其实如果大家你有去嗰啲咩雪地旅行嗰啲经验咧，无论你韩国、日本咩都好啦。 你就发现咧，佢最冻嗰个位咧，就算你着到几暖都好咧、嗯，你试下唔记得戴嗰顶即系毛毛帽咧。 系。 你首先你个耳仔顶唔顺啦。 真系啊，耳仔其实最敏感嘅一个地方。 然后系咩咧？即系耳仔，唔系个头壳顶啊。 系啊，头壳顶啊。 喂，个头壳顶咧，我直情觉得好似个蒸笼咁样咧。你话喂，系咁啲刺走晒啊？ 系啊，扯走晒都 扯走晒， 好似啲头咩大发咁样。 啊，头唔够多啊嘛，哦、真系补唔到咁劲啊！真系，哇！我谂除非你十年唔剪头发，个挺啦。所以我终于即系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去话俾自己听，都唔算好冻啫。嗱， 唔使 戴冷 帽， 哇！我试过特登谂住即系贪方便咧，嗰阵时候就去芬兰咧，出咗去玩啊嘛，我冇戴嗰顶帽咧。你个身系暖嘅，但你发觉咧咩料啊？个头壳顶咧 头痛啊！我想话， 直情系不停喺度咧，即系你好似听到有声啊，咻咻咻， 即系你啲热气系不停走啊！ 咦，系咩温度啊？ 咪冻落雪嗰啲 咯，负啊负啊， 负噶啦，一定系负噶啦，系啊，所以就会即系会负成咁咯。嗱，香港咧其实算OK 噶啦，我哋正数啦。 咩头先话咩山大帽山 大帽山负二五度系啦，咁啊但系原来佢话咧如果用从呢个咧两岸四地嗰啲地图嚟比较咧，原来佢哋话咧而家会用一个名词去比较嘅，一个咧就系话你究竟咧你所在嘅地方咧系属于喺雪柜里边啦，边一格啦， 定系 格啊？ 系啦， 有边几格拣啊？喂， 哦，佢有雪柜啦、冰格啦，同埋咧叫冻肉库咯。 冻 肉库就唔系雪柜噶啦，已经系啊， 冻肉 库咁佢话咧，香港咧其实顶笼咧，佢话我哋喺两岸四地嚟比较嘅话咧，我哋顶笼咧就 系 雪柜嘅啫。咁咧，佢话台湾咧，因为佢啲地方咧有啲有机会冻啲，咁咧佢就话啦，嗰啲就算系咧，即系呢一个叫做冻柜啊，唔系叫做 雪 柜里边个冰格少少，但系佢话去到大陆里边嗰啲咧，全部都系冻肉级咯，全部都系冻肉级噶啦。咁如果我哋天文台咧用呢个方法，咦？你唔使咁快嚟贵翻翻田嘅真系， 系啊， 系啊，我哋咧，如果你话香港天文台咧用头先嗰个分类嘅话咧， 今日嘅冻咧系边格嘅冻咧？咁可能咧仲具体啲啊？系咪？ 唔系啊，唔系仲我哋仲有分区噶嘛？我哋咪成日话咧新界地区 嗰度啦， 系啦，再低一两度咧，系啦，嗱，你而家报下天气先啦。 好啊，而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55%啊。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唔知道你住咗区系头先你讲嘅蛋格啊、蔬果柜啊，定系冻肉嗰格咧吓？我哋就喺直播室度陪住你展开呢个冻冰冰但又暖粒粒嘅朝头早啊！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是被孤立，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冬季大约会是在冬季， 冬季 系啊，呢个版本就唔系 冬季啊， 系啊，鸡季定龟季啊，吓，唔系齐秦版本啊，呢个系王杰嘅版本嚟噶吓，系咪系咪零舍再沧桑少少啊？呢个 我就听到有啲合唱嘅和音，咁我仲呢个咁特别嘅呢个版本。 如果你听到合唱，系头先我自己推咗麦，我和唱咗一阵， 心声走咗出嚟，扭咗出嚟， 系咪好好有 studio 嘅效果？ 下降多一两度， 冇冇啊，暂时都系九度，真系。喂，嗱喺咁冻嘅天气咧，有啲真系小知识咧。可能大家平时冇留意嘅啦，我就算咁怕冻咧，我都啱啱先学识呢样嘢咧，就系着嗰个保暖内衣咧，喺咩情况之下咧， 超级暖啊， 系啦，会越着越冻嘅， 哦，会越着越冻， 冇错， 系咪出咗汗嘅时候？ 系啦，真系出咗汗嘅时候会越着越冻， 因为系 trap 住嗰啲水气啊嘛，喺你身体咪好寒咯。 系啊，所以咧佢已经点出咗个问题咧，原来咧嗰啲保暖内衣咧，咁我开头谂住咧就系话，喂，系咪只要你个人怕冻咧？你就可以着啦，咁样 着保暖内衣好啱数啊！呢件事 系咪？系啦，但原来佢话呢保暖内衣咧，真系要睇温度噶。某个温度以下咧就好着啦， 即系唔够冻就唔好着啊！ 冇错，唔够冻唔好着。但系点解咧？ 咩叫唔够冻咧？冻嘅意思啊，即系譬如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先叫冻啊？ 嗱，而家 OK 嘅，因为点解咧？十度以下。 OK。 而家十度以下，咁佢呢个标准点计咧？因为头先阿鹏仔咧，其实佢讲中咗个重点咧。佢话有啲人咧，点解着嗰啲保暖内衣咧，着下咧就会越嚟越冻咁样咧？ 系。 咁有啲人就怪咧，系咪嗰个 质地唔啱啊？ 质料唔够靓。 系啊， 我以为系因为咧洗多咗几次，佢嗰啲 会歪咗啊。 系啦， 系啊。 有啲人就咁谂啦，有啲人就话系咪唔够 super 都唔够，系咪要 ultra 啊？又话要点样？即系哇，你要作晒唔知咩名词出嚟先得啊！都系 mega 都出晒嚟。点知原来咧，即系根据佢哋嗰啲医生讲咧，佢话嗱，因为咧保暖内衣咧，佢其实嗰个发挥个原理咧，就系话吸湿放热。咁啊，达到保温作用嘅，所以佢话咧一定系贴住皮肤啦。咁但系咧，佢话如果你一流汗咧，啲汗咧，佢啊真系会咧焗咗喺个衫里边咧，咁反而咧就会变咗咧，即系又湿又热咧，甚至乎咧，即系你会唔舒服，同埋咧唔够暖啦。咁所以佢话，如果天气唔够冻嘅情况之下，例如冇十度以下。 你 嗰啲十零度嘅话咧，佢话你着住佢咧，其实好快你就会哇热到出汗啦、啊。咁你一出汗咧，除咗你就会唔舒服之外咧， 如果唔吸湿嘅话咧，咁就冇咗呢个作用啦，系咪啊？因为佢话要件衫吸湿 系啦，佢就话咧呢一啲咁样嘅发热内衣咧，佢话佢就会因为佢焗喺里边咧，佢话嗱你本身诶里边皮肤会上升啦，咁跟住咧，然后你里边又会有汗疹啦，咩都会嚟晒啦， 焗晒出嚟，跟住你要身痕噶啦，跟住 系啊。个作用话吸湿咧，同你流晒汗然之后湿咗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你你话譬如你汗咧，你一下子咁多水分咧，佢有阵时会佢干唔切咧，你着得多衫干唔切，咁你分分钟仲摄亲啊。 系啊，你有啲水喺度咧，即系其实会仲辛苦啊嘛。 所以咧，我早阵子咧都讲过咧，譬如你去做运动啊，尤其是去跑步嘅时候咧，嗰件衫咧，唔该你唔好就咁着件普通嘅棉质 T 恤啦，因为咧佢系吸咗汗，但系咧佢唔发挥到啊。咁即系吸到湿，但系佢发挥即系散唔到嘅时候咧，系啊，咁就焗喺你身体里面都系一样唔 OK 嘅。 同埋咧，即系佢哋医生咧都建议大家咧。非必要呢其实就唔使着嗰个叫做 超级暖 Quiet Man 裤 喺大陆呢我唔知有买过啊叫健康裤啊 咁靓啊个名 字好远喎真係 健康裤靓好多喎个名字接受得多啲喎 因为佢话呢啲呢 咁批到裤系男人唔好着啫 我冇讲我 Quiet Man 係啊 批佬 唔可以咁样讲啊哎呀批啊 good 佬 係 啊因为係啦批 good 裤 哇几好 你有没有着过 你有没有着过龟老虎 咩 龟冠 我有着过啊因为曾经去哈尔滨旅行的时候呢当地度买因为想住 最正宗啦是啦是啦。 当其实真系试下找有冇呢啲咁嘅名啦咁人哋内地梗系唔系用呢个名啦。 你点同佢讲啦请问你有冇那个龟老虎啊 跟住呢 跟住变咗做健康裤。 健康裤 咁系有买到，咁 系啊有买啊。 你觉得点啊？ 好暖啊！ 系啊，有冇拗痕啊？ 冇，不过好似穿咗窿后尾。 嗰个度梗系要穿窿 嘅，磨到穿窿， 系咯，嗰度磨到穿窿你， 因为好窄啊。 哦，系啊，因为咧，点解医生佢建议咧，唔好下下都着嗰、那个个诶规骨裤啊？佢话咧，因为咧嗰度咧气温会升高咧，佢话会容易痕啦、啊，有嗰啲诶股癣啦、黏住菌啦、啊，同、 哎、 埋最紧要咧，如果长着嘅话咧，咁、啊、你就即系帮手做计划生育噶啦，会 系啊，节育啊， 系啊，同埋佢话老人家咧，如果你冬天咧着呢啲咁样嘅发热衫咧，佢、啊、话通常都会反作用嘅，因为咧佢会令到你咧又干咧又痕咧、嗯，老人家咧就冇乜啲油脂再分泌嘅话咧， 小心选择着啦， 系啦、啊，可能你就会见到系咁拗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大学站附近信号故障事故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事发在早上七点几，列车一度慢驶。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香港国安法二十二条和所有刑事罪行一样，要有足够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和意图，而又能够将两者连上关系，才能够提出起诉。他说，在53名参与初选民主派人士涉嫌干犯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中，戴耀廷提出的10个步骤是透过当选后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令行政长官下台，目的是严重干扰和瘫痪政府运作，表面上已经有足够证据作逮捕。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旦这些参选人在立法会选举胜出，就是同一计划的延续，初选就是其中一步，显示整套计划是有组织、有系统和有策划。不过他认为，何谓非法手段要由警方调查，再看是否有足够证据提出起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不明源头个案正缓慢下跌，但是速度太缓慢，有需要加快检疫和追踪速度。对于政府下星期起借调100名纪律部队人员协助追踪确诊患者的紧密接触者，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做法有帮助，因为现时卫生署只有大约140人负责追踪，但是确诊患者有很多紧密追踪者。他又认为，加快追踪和检疫速度有机会达至清零目标。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较前一日减少近200宗，数字连续四日少于1000，当地至今超过67300人确诊，另外单日再多35人不治，至今1081名患者死亡。防疫部门今日起要求所有乘坐飞机入境的外国人必须提交72小时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阴性证明，以防在英国等地出现的变种病毒流入南韩。另外，防疫部门今日起允许健身室、游泳池、保龄球馆等室内体育设施恢复有限度营业，只容许儿童和学生使用，而且同一时段不可以多于10人使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9点，升272点，成交金额8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6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40.9跌2.4，腾讯控股576蚊，升7.5。吉利汽车31.55升3.75，小米集团32.7升7.5，小米集团系32.7升7毫，中芯国际24.2升6，阿里巴巴223.6升2.6，美团311蚊升3蚊，中国电信1.85跌1.8，中国联通4.15跌3毫。盈富基金28蚊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87，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8，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5点，升475点。港金现价报176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05美元，卖出191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九龙区的龙翔道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风力流。龙翔道去荃湾北架山花园对开有意外事故，快线受阻，龙尾排到风力流。隧道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暂时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啲，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就仲系繁忙，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呢就仲系多车，龙尾近里安苑。咁港岛路面方面呢，提下大家啦，山顶嘅白鹿径呢今日开始有啲临时工程嘅。白鹿径近住山顶道嗰段呢係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而北角嘅糖水道就仲係有啲水务维修。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部分行车线都係有封路措施嘅。新界方面呢，上水嘅新运路今日开始都系有啲工程要进行嘅，近住石湖墟污水处理厂嗰段嘅新运路部分行车线临时封闭。咁至于铁路消息方面咧，东铁线之前因为大学站有信号故障，咁列车服务曾经系受阻，而家正常翻晒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尖山隧道大围入口，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诶，边个话艺术唔侵小朋友玩噶？大人同细路一样都可以欣赏艺术、认识艺术。全新综艺合家欢电视节目《影动童谣》，由康文署与本地艺术团体联合制作，邀请艺术团体分享幕后花絮，仲会讲故事、做手工，让大小朋友大开艺术嘅眼界。逢星期日下昼5:30，港台电视31。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开会嘅时候，老板最唔中意大家唔专注、瞌眼瞓，自己做自己嘅嘢。 所以有软件公司会透过摄影机、感应器同埋软件工具去监视与会人士喺会议当中嘅比例，去评估一下佢哋对呢一个会议嘅贡献。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姑阿贴知识会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2021年呢，其实而家只係过咗八日啫吓，你会唔会已经开始有少少后悔呢？特别当你睇到昨日可能喺美国发生嘅呢啲新闻呢，你见到嘅嗰张相，嘩，我睇到报纸呢嗰张相真係好震撼啊，因为呢嗰、那个叫做国会大楼嗰个样呢，然后出面仲有一圈嘅火光喎。影出嚟咧，真係好似睇緊荷里活片咧，嗰啲咩天殺地球反擊戰啊，外星人入侵即係美國啊，睇落去你會發覺，好似2020年都唔係咁差啫。係啊，就同你拍拖一樣啊，你甩咗拖之後，你先發覺嚇，原來新嗰個好似仲差啲噶。有冇少少後悔咧嚇？如果係嘅話咧，恭喜你啊！你有機會咧，可以即係時光倒流啦，係咩？点样可以时光倒流啊？我哋已经过咗八日噶咯，你可以试下买一啲嘢咧，等你去怀念一下咧2020年嘅嗰个气氛，咩气氛呢？咪就系嗰个空气嘅气氛咯。网上面咧最近咧有人就大量咁样去兜售咩咧？就系2020年嘅空气啊！唔系嘛？2020年嘅空气，唔系等先。其实首先空气呢件事系点样一回事啊？嗱，唔好理，晏啲话你听。即系究竟点样可以将啲空气贩卖呢？我哋一阵可以介绍俾你睇嘅。但系重点系咧，我哋当呢件事系存在咧。2020年嘅空气，其实系咪真系都好有代表嘅印记咧？真系、哦，2020年大家谂得最多、记得最多嘅，其实咪就系疫情啫嘛。咁疫情之中，我哋话啦，呼吸都有害啊嘛。所以嗰阵空气咧，对2020嚟讲咧，我谂真系连道守信都不二之选啊。所以日本咧，佢就真系有人拍卖咧呢一个2020年嘅空气咧，就喺网上面咧就大为推广。咁啊，佢嘅包装好简单嘅啫，真系攞咗咧，好似嗰啲塑胶面包袋嗰啲咁样嘅包装咧。佢话胀卜卜嘅，证明里边真系有嘢嘅吓，咁啊一定系空气啦。然后咧，佢就求其攞双头笔写住2020年之空气。咁啊，开头啲人仲笑佢啦吓，点知佢摆上网之后咧，大家真系好大力嘅推广啊！喂，想买想买想买啊！咁样，啊价钱都唔平嘅，因为咧佢摆上网之后咧，佢发现原来有好多人都做紧相同嘅行为，大概由4500 yen 至到2000 yen 啦，呢个价钱，唔知你会唔会都想帮衬呢？点解想买呢？有啲人就话呢个就系记忆犹新啊！可能呢，如果你将佢买返嚟呢，嗱你唔好拆，你就将佢同2021年嘅空气呢做一个比较。咁我哋2021年呢，可能你去到年中嘅时候呢，就攞去捆一包，然后比较一下，睇下究竟呢我哋嘅空气呢有冇经过呢一年半载呢就变得好啲。喂，諗下呢个都唔错喎，特别而家呢咁多人有移民啦，嗰啲叫做咩故乡嘅空气呢就最熟悉，可能你都可以带一包呢就上机㗎。甚至乎你都知啦，而家有好多人咧想呼吸自由嘅空气啊嘛，特别喺香港吓，可能你琴日都唔知喺边度过，今日先保释翻出嚟嗰啲咧，可能你都应该为自己预备一包自由嘅空气咧，随时喺度呼吸一下。咁我今日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嗰个频道咧就系介绍真系有空气卖嘅，而且咧仲要系咧嗱咩空气先系最好咧？如果话瑞士山区肺个肺系最出名嘅话咧。咁究竟你会唔会想试下富士山嘅空气呢？有㗎，早几年呢原来真係有㗎。我喺网上见到呢一条 channel 呢好多㗎，呢个 channel 个名字叫老婆啊，嘩，一定係最啱啦，老婆一定係啱嘅。老婆呢条 channel 呢佢就介绍呢一个呢富士山空气嘅开箱文啊。 咁两个女仔就订购咗一罐嘅富士山空气。嗰、那个包装系点嘅呢？成罐奶粉咁咯，有晒胶纸噶，有晒包装盒噶，仲要有埋嗰啲咧啪啪纸嘅保鲜袋咧，即系方便你运输。咁啊，价钱又一啲都唔平啊！你知唔知呢一罐富士山空气要几多钱啊？500个大洋啊，成为晒500个大洋啊！买咗一罐嘢翻嚟，咁但系打开里边有啲咩咧？点样能够证明里边有富士山嘅空气咧？你又会唔会想买呢？自己睇下呢条片啦。究竟空气系有几咁贵咧吓？富士山空气嘅味道究竟系点样嘅咧？大家自己慢慢欣赏下啦。我会俾3个空气嘅 emoji 佢。吓，空气都有 emoji 嘅咩？系啊，睇唔到嘅嗰啲咪就系空气咯。佢都系人间空气嚟噶。佢啊，如果平时有做健身啊，强壮身体锻炼个胸。其实你都咁有钱，会唔会顺便都同我哋买翻两个瑞士山区空气，俾我哋直播室度闻一闻呢？交俾你啦，彭仔。 哦，空气你都有兴趣，咁一嚟到闻下。哦，咁如果我整蛊你，搵啲啱啊，装咗，然之后又送俾你嘅，你会闻得出嗰啲咩气呢？ 唔系，我想闻下咧，消委会会唔会受理？ 我唔卖噶，非卖品嚟噶。我 唔系啊，如果消委会受理嘅话咧，佢话嗱，你系真系卖错咗空气啦。佢点样可以验证到咧？真系， 即系等于好似你卖空气啊，我而家真系卖空气咁啊嘛。好啦，嗱呢一个咧，我跟住落嚟要同大家分享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就唔系咧得个港字啊，有得睇嘅。咁啊，主要咧今次咧直头啊。一嚟咧，嗰單新聞咧本身就係睇片嘅，係嚟自我哋嘅食安中心、哦。咁原來話咧，食安中心咧最近咧就開咗自己嘅 channel 啊，啊佢叫做咧電影頻道、哦。咁仲咧已經有啦，有片咧係upload 咗上網嗰度咧有得睇啦咁。咁啊呢一個 channel 咧係仲要咧好搞鬼嘅。咁咧個名咧就叫做咧。安电影频道，即系当正自己咧，唔系呢个政府嘅一个部门咁样，而系咧就玩呢一个嘅电影频道。咁里边咧第一条同大家见面嘅片咧，就话咧系叫做食品芝麻官咩啊？食品芝麻官，仲有系食品芝麻官之清官难审沙门市、哦。沙門市係咪沙門市菌啊？咁冇錯，就係、是、咧一條短片咧，係教大家點樣去即係要避免呢啲沙門市菌咧污染啲食物啊咁樣嘅。其實都係啲食用安全嘅常識啦。咁但係咧，佢就變咗做咧一個嘅電影頻道咁嚟到咧，係俾大家睇片。好啦，咁啊即刻咧去睇啦。呢一條 channel 咧，只要你揾咧係食物安全中心 Center for Good for Food Safety 咁咧里边就可以见得到佢哋呢一条第一条嘅电影嘅片啦，其实系一个卡通片嚟嘅，就系叫做咧食安电影频道食品芝麻官之清官难审沙门市。咁呢一个短片呢其实就几搞鬼嘅，因为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学似人哋呢一套电影上映嘅时候咪开头有嗰间电影公司嘅 logo 啊同埋佢嘅招牌嘅。咁佢呢个嘅食安电影频道呢又系学似咁样整一个招牌出嚟喎，即系玩得好认真啊。咁之后呢就会见到呢真系好似呢阿星爷嗰套九品芝麻官咁样，又或者审死官咁样嘅背景啦。又有呢、這个师爷啊，又有呢个嘅大老爷啊，跟住仲有一啲嘅平民啊，着住青装咁样咧嚟到去讲咧冤枉啊老爷，我唔系沙门氏啊，佢系另一种氏啊，即系另一种嘅唔知系咪病菌啊吓，咁意思即系话咧个古仔话系拉错咗呢一个嘅病菌啦，真正要对付咧对付嗰个沙门氏，咁呢一个嘅卡通入边咧，佢一路讲咧就系教大家咧。點樣去避免呢一個沙門氏菌啦、啊？咁其實都有啲大家經常會知道嘅常識，譬如話生熟嘅食物啊，要點樣去分開啊等等。佢仲簡單咧就提咗咧有5种嘅要訣， 咁就讓你咧可以預防啊，所謂叫做食源性疾病嘅。咁包括咧就精明選擇，又保持清潔啊，生熟食物咧要分開啊，啲食物要煮熟先好食啊，同埋咧就要係啊安全存放嘅温度要留意啊，咁你話咧呢啲係咪真係老生常談到不得了嘅內容啊？只係有陣時我哋咧就唔記得咗，又冇入腦。不過如果你話睇呢一條嘅短片咧，咁睇完之後咧，可能你會入腦一啲啊，因為咧佢入邊啲動畫咧都做得幾搞笑下嘅。嗱，雖則咧呢條嘅卡通片啦嚇，睇落咧其實有啲似咧，好似 ETV 啊教育電視嗰啲咁樣嘅款。不過咧，彭仔就好欣賞呢個食安中心嘅創意同埋佢哋嘅新嘗試啦。啊，如果唔係啊，即係咧成日死咕咕咁樣咧，都好難咧去吸引啲市民大眾嘅注意噶嘛。所以我都會俾咧五個笑到流眼淚嘅 emoji 佢嘅。嗱，呢一條片咧睇完之後咧，亦都可以參考一下。啊，第時你估我哋？啊，可唔可以風騷快活人都整啲咁嘅動畫片咧？但係應該好貴喎、啊。啊，你估可唔可以問一下食安中心個 budget 係幾多咧？阿、桂花田，你話好唔好問一下先咧？ 梗係好啦，呢啲係咪？希望咧可以廣傳，我哋什麼都是要教育噶嘛，係咪先？做多呢啲片，我哋又可以喺收音機裏面演繹俾大家聽，可以更加入腦咧。 佢桂花田可以有角色啊，佢唔係扮三門市，佢扮飯苦人啊，食飯嗰個飯啊，哎呀！ 嗱，天气冻啦，揸车嘅你啊，有冇发现咧？冬天开车嘅时候咧，又系真系要啲时间啦，同埋有啲步骤咧要留意咧。喺网上咧揾到一啲文章咧，关于咧冬天开车要注意嘅一啲事项啦，或者系要唔要热一热架车先啊？有啲就话要，有啲就话唔使。唔同嘅车款咧，可能有唔同嘅需要，但系话如果咧要煲一煲架车嘅原因咧，系。天气冻啊，嗰、那个 engine 咧系冇咁快咧达到正常嘅温度，大概你要开佢3-5分钟到，咁就 OK。但如果你话好似朝朝豪仔咁样赶时间翻工，咁点啊做唔到呢件事？咁咧佢就话啦，呢、這个动作咧就即系波波嘅车嘅建议咧，就系话以低速行车。去到呢个 engine 呢个运行嗰个声音，你要听到个声音呢係正常嘅，咁你先至好回复返你嘅正常速度。咁另外呢就係、因为天气冻啊，好多流浪猫猫呢佢真係会匿喺你嘅车底度做佢嘅温暖之家㗎。咁有啲呢就会匿喺边度呢，佢匿喺车辘里面，要里面嘅内里位置啦，避寒啊，保暖啊咁啊。所以各位司机大佬，凡你呢喺即係开车之前呢，除咗煲一煲你嘅车之外，都爱护动物协会都有三个步骤建议大家可以做下嘅，希望你哋可以做埋，因为每年都有成10多宗咧猫猫被困车身里面嘅个案啦，有啲都系咯，真因为唔知道啊嘛，咁样跟住就车里边啦。咁首先啦，你拍一拍你嘅车，自己嘅车，咁尤其系咧4个辘嘅位置，等啲猫猫知道，系啦，醒啦醒啦，我要离开你嘅车啦咁。但咧。其实咁样都唔稳阵㗎喎，佢话呢希望大家可以再 check 下你嘅车胎附近嘅位置有冇猫猫，因为呢唔系隻隻猫都知顶㗎嘛，有啲新嚟嘅佢又细胆呢，咁佢话呢你拍佢嘅时候佢又更加驚，更加匿得埋呢，佢係唔敢出嚟嘅。咁最好就用下你嘅手机嘅灯啦去照一照啦咁样。第三就係、留意有冇猫仔呢喺度叫啊，咁佢哋呢可能会匿埋喺一啲咩地方呢，就係、你嘅引擎嗰度。引擎都匿到系啊，真係啊。咁为免呢伤及无辜啊，开车前做足准备功夫，系啦。咁仲有就系话咧，开咗车之后咧，你冇发现天气冻啊嘛，你嘅车厢嘅玻璃呀，即系加埋外面有风咧，除咗嗰个温差大之外咧，会有好多瑕气，我哋叫做咁要开着暖风啊，除雾之外咧，亦都要打开少少嘅窗嘅。系啊，其实喺到今天咧，即系我唔知道各位司机大佬有冇觉得开车有呢啲烦恼咧？咁我今日介绍分享嘅 channel 咧，就系 斯卡咧爱车趣啊，咁咧佢咧就会教大家咧就有啲方法啦，点样可以咧令到咧你架车咧可以喺开车之前之后咧嗰、那个玻璃啊唔会蒙晒啊，咁又会教埋其他技巧。其实佢呢个 channel 咧，佢都有好多教你揸车啲小技巧，譬如个冷气点样保养啊，譬如嗰啲胎啊点样换啊，或者系点样去保养啊。其实咧即系多啲啲嘅认识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嘅。咁我今日咧会。俾三个嗰啲嘢揸住车嗰个符号啦，同埋俾三个手指公呢个 channel 啦，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咧就会学晓得啲技巧咧，咁就可以令到你揸车喺冬天揸车都可以揸得舒服，唔使我成日抹嚟抹去好烦恼啊！ 小尘埃 ，Winter to Spring。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秀恩茄 ，Crazy Lion。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同学仔。 系啊，冻冰冰嘅早上咧，我今日呢个运动堂咧，都系同呢啲咧冬天嘅活动有关嘅。 系啊，又系冰。 唔系冰壶啊！ 咁冻都要做运动、啊。 系啊，今次我介绍嗰啲咧系冬天咧有啲好 crossover 嘅嗰啲运动嚟噶。点样 cross 法咧？我读个名咧，你就会觉得 溜冰啊！ 溜冰就自己溜咧，冇得 cross 啦。譬如咧，我而家我同你讲咧，有一个活动咧就叫做雪地单车。 雪地单车 唔系电，系啦，系雪地单车。请问系点样玩嘅？我个提示系 crossover 嘅。要两样沟埋嘅， 先咧就喺雪地嗰度跑一段路，然之后咧就去到某一个位咧踩架单车再去第二段路。 唔系， 即系三项铁人其中两项噶嘛。 系呢个运动本身就系两样嘢加埋一齐嘅。 唔知 道，即系架单车仲有其他嘢楞住嘅。 冇错啦，冇错啦。 阿狗仔推单车啊？ 唔系，都系要自己踩嘅。 都要自己踩 嘅。佢就系咁样嘅，嗰个单车咧，嗰个框架系个单车，但系佢就唔系用辘嘅。 佢用嗰个掌啊！ 佢就用嗰个滑雪嗰个板啊！ 哦，滑雪板啊！ 系啊，好得意噶！ 即系射落去，其实喺冬天咧 滑行， 系啊，滑过去 嘅。系啊，佢咧， 咁但系佢点样去运行？ 佢改装过噶，总之咧， 佢唔会跌啊！嗬， 佢唔会跌啦，同埋咧，你可以真系用自己坐喺上面咧。佢话嗰啲小朋友咧。 真係喺度踩呢，其實就會慢慢向前上，向前上。 咁幾好喎，穩陣過咧滑雪喎。 好得意㗎。 好似落車咁啊！ 我諗都有啲似啦。佢話呢個咧就係日本咧，佢哋喺嗰啲咩北海道啊，或者唔知邊度新式嗰啲地方咧，就會有呢一種咁樣嘅滑雪活動。 係俾小朋友玩㗎咋？ 佢大人都有㗎，因為佢叫雪地單車啦。咁另一個咧就喺芬蘭喎，咁啊都唔止㗎，好多地方都有啊。頭先望一望咧， 雪地方都可能 雪地風箏。 雪地风筝，咁咪照放咯，冇问题噶。 点玩？ 你求其喺边度放风筝？ 系我哋 唔系，唔系 放雪球啊？ 佢又系 crossover 噶。 上風箏要放上去噶， 你可以将佢理解成为咧，啲人中意喺夏天嘅时候咧玩 wakeboard。 系啊， 咁 wakeboard 系点样噶？你咪自己咧喺水上面前面有个快艇咧，徐徐徐噶嘛。佢而家咧就系嗰个快艇就变咗嗰个所谓嘅风筝咧，佢就喺雪地上面飘。 咁 咧，个人咧就坐住个雪橇，咁咧你就揦住个辘咧，系啦，嗰个风筝咧就喺个天空度飞飞飞飞飞，咁咧你就喺雪地度咧，咁样咯。 架车个马力咪要好大？ 唔使啊，佢都好强噶，因为原来佢话咧，即系多风啊，同埋个地面系线噶嘛，你就会继续向前射出去噶。 整体充满活力。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7.7 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0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0点，升268点，成交金额1,0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04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41.4跌咗个九，腾讯控股576蚊，升7.5，吉利汽车31.65，升3.85，中芯国际25.05，中芯国际系25.1，升2.5，小米集团32.65，升6.5，阿里巴巴223.8，升2.8，美团313.2，升5.2，中国电信1.89，跌1.4，中国联通4.19，跌2.6。盈富基金28.02，升3.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18，瑞士法郎8.757，欧元6.017，加元是6.115，新西兰元5.628，欧元9.508，每百日元兑港元7.4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5点，升475点。港金现价报17,6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1美元，卖出1,91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现在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的，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龙盘苑对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啊，十三分咁上下啦，吓， 欢 祝快活人， 欢迎点唱先。今日星期五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咧稍后打电话嚟啦。咁我哋而家可以喺丰收快活人嘅面书专页里面咧可以留言啦，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点唱嘅。 系星期五先有嘅丰收大点唱。 系啊 ，OK。 好啦，点唱咧？以前咧就咁样嘅，我哋会咧收到好多啲听众嘅来信啦， 系啊， 即系呢个网路未咁发达嘅时候啊。系咪？咁朋友咧用唔同嘅方式咧，有陣時候都會寄到佢哋嘅點唱信咧嚟到電台嘅。 係啊，做咩？你今日想 同埋阿豪仔，你哋記唔記得有陣時咧收到啲聽眾啲來信咧係幾有趣嘅？我就比較多收到一啲咧就係、是。贴个贴纸就当邮票都寄到嚟嘅， 哦系咩？ 系啊，有啲小朋友嗰啲咧， 哦， 贴个卡通嘅贴纸啫嘛， 点解会送到过嚟嘅？ 即系 先话个 邮票都冇啊？ 因为佢就系写香港电台。佢咁樣都嚟到㗎、 哦，可能以前咧誒欠郵資咧都仲係可以話，譬如寄咗俾你先。 誒、哎，我蝕咗俾你啦。 好似係㗎，而家話唔準㗎嘛，所以嗰陣時咪話你就連你寄税單咧、 啊， 你諗住救急扶危㗎啦，但係個郵局都話喂，如果你郵資不足咧，佢唔會幫你寄㗎。 啊， 係啊，冇咗呢回事啦。 你有冇記得有啲咁樣嘅？ 你講要郵票嗰種嘅犯錯？ 唔同種類嘅，有一啲咧就係、 寫錯地址咯， 係啊，寫錯地址冇錯，寫錯人個名， 寫錯人名最多噶啦， 唔知邊個嚟噶啦。 我哋收到最多咪無釐啦廢嘅轉交咯， 係啦， 係 啊，陳慧嫻嗰啲啊， 係啊係啊，佢可能會寄嚟咧就話啦請你轉交，佢可能抬頭寫程振鵬嘅喎，但係佢就括弧請轉交陳慧嫻啊、譚詠麟啊、劉德華啊，即係佢覺得我哋係中轉站嚟嘅真係， 我哋會成日見到佢嘅， 係啊，因為我哋會接觸到佢哋啊嘛，係 啦，我哋一定會隨時 keep 住佢咧，誒陳慧嫻有人寄信俾你啦咁樣真係， 好，如果我哋有個文員係叫陳慧嫻，咁我都會俾佢， 都得，我會俾佢， 唔係即係大問題，佢哋都會諗到呢個方法咯。即系佢，你明唔明 好匀匀噶， 系啊，都即 系服务好匀匀啊，系啊。 叫做写错字啦，即系写错字呢啲又会系有出现啦，经常都。 诶、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就系一封叫做咩咧 情书， 唔系， 有听众可以表白啊，知唔知啊？ 哦，系都有噶。 系啊，你知唔知啊？阿彭仔好似未听过，啊又要讲多次啦。 点啊？ 有人寄信俾佢咧，唔知唔记得咗嗰次系留言定寄信噶？唔系啊，佢话好多谢桂花田啊，佢、 啊、 生仔都系靠佢咋，佢床头贴住咗桂花田张相， 佢打电话嚟噶，唔系寄信嚟讲噶。 即系生产嘅时候就记住阿田嗰啲笑声，咁就令到佢有气有力咁样。 男人嚟噶， 系啊。佢话偷影咗我张相， 佢就唔系生产嘅时候，系制 造 嘅时候。 制造嘅时候啊！ 哇，佢竟然系嗰啲真系，哇！ 其实 人哋举头望明月就低头。 咁又唔关事啦，总之人就打电话嚟讲。诶，唔系啊，我讲紧咧有一次咧系因为收咗封咧挂号信， 系 挂号信咧咁都系地址咧就真系因为写英文啊，咁写得了一滞咧，咁嗰个挂号信咧嘅时候咧，嗰、那个邮差咧打电话嚟，喂邮局打电话嚟，你个地址系唔系写串错字啊？咁样 即系点啊？ 你系寄件人， 我系寄件人，但系咧因为咧嗰个系一个证书嚟嘅，咁、所以咧就写可能英文写得了一滞咧，咁佢话冇呢条冇呢座楼咁、样，咁跟住佢就因为我系寄件人咧，我就诶唔系我系叫收件人啦，但 系 我之前咧都有唔系我有登记。因为写埋电话嘅，佢打翻电话嚟咯。 你 系 咪 咁都知噶？ 系啊，佢会打翻嚟问我 资料咁啦，邮局掌握。 诶、啊，唔系，佢、即系嗰份嘢啦，嗰份嘢需要啦，系、 okay. 啦。 好啊，咁而家发生咩事啊？ 咁咯， 而家发生嘅事咧就系有一件叫做好人好事啦、 哦。好人好事。 咁啊，同咧呢个嘅邮寄咧系有关嘅噃。 系 啊，我哋实情咧都真系好少咧，再去真系寄一个实体信，所以咧。写一封信呢最紧要你寄到俾人就个地址要写得清楚啦。 系啊，地址好紧要啊。 咁话说呢就有一位朋友呢佢就因为呢喺即係话俾人听啊你寄嚟我呢一度啦嗰个地址嘅时候呢佢讲漏咗一个字啊。 哦。 係啊个英文字英文字 嘅 咩 啊。佢可能係打呢一个嘅短信去俾嗰、那個對方咧嚟到去寄封信俾佢咁啦，咁咧佢打漏咗一個字喎。當佢發現咗呢一個情況之後咧，佢就好擔心啦。哎呀，咁即係會寄唔到嚟俾我噶咯喎，咁點算咧？咁 咪再 check 翻俾佢話，或者聽漏咗個字咯。 但佢可能已經寄出咗啦嘛。 哦， 係啦，咁啊。於是乎咧，呢位朋友就喺網上邊咧就詢問啦，啊有咩辦法可以補救啊？我可唔可以去郵局嗰度咧睇下自己行埋去，睇下會唔會有一個漏咗一個乜嘢字嘅嗰個嘅郵件係屬於佢嘅咧？咁，咁正當佢咧喺度擔心緊嘅時候咧， 係， 有人回應喎， 嚇邊個回應佢啊？ 就郵差啦， 係，就問你喺度做咩啊？ 有位郵差， 哦，網上面， 係啊，即係可能。咁郵差都可以喺啲群組嗰度 哦，即係突然間自己 表達 講嘢咁樣 偈嘅啫。咁啱就係一個郵差，佢咧就主動咧聯絡呢個朋友啊，咁咧同時亦都咧幫佢咧即係更正翻嗰啲地址嗰個名咧。咁最終咧呢位朋友咧本嚟擔心嘅咧，哎過咗幾日佢就收到嗰封信啦。咁佢收到之後咧就覺得咧，哇！佢冇想象過咧，郵局或者是郵差呢是會幫到他做這一樣東西，即是他自己的一個甩漏呢，以為會收不到一封信，但結果呢原來郵差呢都可以幫到這些朋友手呢就去補救返，咁最終呢佢係收到呢一份嘅郵件，所以呢就需要呢，嘩，要話俾大家聽啊，呢個好人好事，即係要又向啲新勞嘅郵差人員啦， 哦，不過以前都聽呢，郵局都有成日呼籲大家呢，即係寫信嘅時候要寫清楚啲各樣嘢呢，佢話因為佢哋自己真係會幫你呢，能力所範圍呢佢都會盡量幫你去即係更正翻咁樣嘅， 不過老實講咧，而家我覺得咧，郵局咧，即係好多嘢做。 我郵局涉你嘅範圍好多嘅， 佢實在太多，唔係淨係做郵務咯。 係啊，佢有收件啦，佢幫人收嗰啲 口罩啦， 係啊，係啊，派口罩啦，跟住又攞 你嗰一萬蚊嗰個支票啦， 係啊，係啊，仲要交嗰啲乜廢物費啦，係啦， 其實真係好忙啊。 哦，咁唔係，因為佢都要增加翻佢哋嗰個叫做功能喺。 虽然话系 自 负盈亏啊， 自负盈亏， 咁但系我又唔知道佢加咗呢一啲。即係政府阿公嘅工作應該唔會加錢。 我想話咧，就都一件事咧。原來譬如你知道咧，譬如有人寄件俾你咧，跟住就係、是、但係可能收唔到嘅時候咧，我可以追蹤翻咧，因為而家好多有都追蹤噶嘛。 啊、 追蹤翻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唔都話喂，我嗰日再收唔到咧，你可以打電話郵局咧，佢真係會有埋 number 啦，當然嚇。咁佢會幫你跟翻跟進翻，跟住再問翻當其時嗰日當天派信嗰個郵差咧係點樣情況，覆翻你嘅。 嗱，我呢度就要为邮局咧，我哋要 sell sell 佢啦。 好啊！ 原来你知唔知咧？我哋点解啊？即系求其写咗个地址咧， 佢都 有机会帮你寄到啊？点解啊？ 求其写地址噶嘛？ 唔系啊，有人 OK， 真系求其。 请问你 写求其 West Bay River 喺边度啊？ 咩话？ 系咪 West Bay River 嘅名称啊？ 唔系，你译多次就知噶啦。 西咩湾啊 ？West Bay River。 哦， 西湾河。 冇错。 西湾河。 咁西湾河喺边度噶？咪即系西湾河啊嘛。但系你唔会用呢个英文噶嘛？但系点解你都会记到咧？有人真系咁写啊嘛。原来我哋邮局里边咧，哇，真系犀利。我哋有嗰啲咧，即系特别行动小队咧。 奇难杂症。 邮政局里边亦都有一个咧叫特别嘅小组咧，就系专门拯救咧。 梗系难嘅呢个。 无法叫做投递嘅邮件，咁佢话咧呢个叫做咧专门处理无法派递邮件嘅小组咧，就是、全港27间派递局同埋国际邮件中心里边都有嘅吓，咁啊佢哋专门咧就是、默默无闻咁样咧，佢自己讲嘅新闻稿，佢就话冇人知道我哋嘅存在咁滞嘅，不过咧我哋就会咧每天咧都会去咧处理呢一啲咧即系分唔到类啊或者寄唔到出去嘅信咧，我哋就会全力咧帮佢揾啲地址出嚟， 尽量去配合，希望佢 难咁 系 啦。 例如 就话佢哋咧，每一次咧，譬如对住嗰、那个喂 West Bay River 即系边度啊咁样， 佢会啲人会写 West Bay River， 你真系要问嗰个人点解啦？ 咁你西湾河你咪写唔到，咪写中文咯？ 佢可能以为系有译名噶嘛？咁所以佢就照写啦。 啲人真系奇怪， 好好笑噶， 好多人咧都会有啲咁嘅毛病。 系啊， 佢 哋 入咗脑以为系咁就系咁写噶啦。 你知唔知佢哋夸张到咧？话佢哋如果见到有个地址咧，唔知真定假啦，或者唔知点样去揾咧？佢哋就会揾晒所有参考资料，包括由政府到私人嘅电话索引啦、街道指南啦、楼宇名称啦，连领事馆啊、专员公署嘅名册咧都唔会放过噶。 即系话佢都会睇下 confirm 一下，究竟系咪送去嗰度 咁样啊？所以咧好笑噶，佢话咧即系佢哋嗰个高级邮政主任咧，即系曾经介绍过佢哋嗰个任务范围咧。佢话嗱，你知啦，而家咧你哋新嗰啲楼盘名咧又咁趣事、 啊， 好 哇，大佬你开船门都有法国同香港几廿个咁样。 最惨系嗰啲冇中文名嗰啲，而家好多系净系得英文名。 咁所以咧，佢哋会做啲咩咧？佢话因为而家新公司同新屋苑实在太多啦。 因为佢真系每年要 update 下。 佢哋会咧，佢哋会自己留意楼盘资料同埋报章广告， 啊、 即系得闲无事啦。 唔系啊，我哋要加入去。 系啦，即系可能平阿天最啱做呢份工啊。我哋翻到嚟摊开份报纸，突然间望下，喂，睇下豪宅先。喂，呢个劲，呢个叫风骚楼盘，我听都未听过啦。 呢个邮政嘅 紧急即系处理速度，系啊系啊。 佢讲呢样嘢咧，就真系有个重要性。如果唔系啊。嗰、那個葵咩葵涌啊， 係 佢唔知咩，咪強鹽嗰層。 哦，係啊，咩風源啊嘛，係啊係啊， 個讀音一樣，原來個寫法 哦係喎係喎，係 啊 係 啊，咩、啊、 好笑 㗎、啊， 所以佢話以前試過有啲人咧第一就淨係填大廈名啦，佢無端端可能譬如話唔該，我想去幸福大廈。我鬼知边度咩？可能有好多间噶嘛，香港。 哦，即系话佢冇写清楚咩道咩号或者九龙新界香港。 佢真系讲啊， 譬如 佢话呢个叫做Fortune Building 咧，真系有呢栋大厦嘅。佢话咧，你用楼宇名称查册一揾咧，全港共有七栋都系一样的。 但系佢又冇写边区。 冇错。 我想问一下你哋嘅常识啊。 好啊。 你写一封信，那个寄出咧，那个地址啦，连埋个收件人名啦。个格式你会点样写嘅咧？中文嚟 讲，咁啊睇还哦，中文咪喺个邮票个下低写寄香港九龙新界啦，跟住咧喺隔篱嗰行咧就开始写嗰个地址咯。 你呢个系打直喎，你呢只系打直喎，系啊，我就会打横咯。 你用英文英文地址写法咯， 都可以。不过我想知道嗰、那个你会点样写个格式，即系学似阿桂花田讲， 会啊会都系咁咯。 写系你系九龙香港定新界嘅地区， 系啦系啦，咁样咯。 跟住就系嗰个新，譬如新界咁嘅新界。嘅边一 区？嗱，跟住咧就写住九龙广播道30号， 唔会咁样嘅。记九龙系一格噶， 我分开噶，我中意。 唔系啊，记九龙系一格，跟住广播道下 我会写个 记 字，跟住下边就写九龙咁样。 哦， 系 系啦。我中意另起一行， 呢个都唔错嘅，呢个冇话一定。 唔系嘅，有写信嘅格式噶，写 信 封嘅格式噶。 信封 嘅 格式有分嘅咩？ 同埋要写埋个回邮地址啊，回邮地址。 嗰个当然会嘅。 但系跟住再 details 啲落去，你系写啲咩咧？ 咪就写譬如我哋电台咁啊，我就会写寄九龙，跟住 邮票。 喂啊！喺邮票下低嗰个就写寄九龙啦，咁跟住喺隔篱嗰行咧就写广播道。如果知道九龙塘咧，就写埋九龙塘广播道。跟住30号咁样因应嗰个邮嗰个信封嗰个位置啦， 佢可能有个部门啦、啊、或者楼层啦。 广播到30号咯，咁跟住咧就讲埋系啊，如果知道嘅我就会写晒所有嘅，系要咁样噶。 我都发觉咧，因为我有见过有啲朋友咧，佢哋写地址咧，佢会将嗰啲譬如门牌街道嘅号码，佢嗰、那个。大厦嘅名，以至到大厦屋苑里面有分座数，即系嗰啲咧，佢会捞乱嚟写嘅。 吓， 即系捞乱， 即系可能系咩三期四座咧，佢会捞乱咗。啊，会啊，会啊。 次序調轉嚟寫，但其實那些都重要的嘛。 係啊係 啊，咁、 啊啊、 樣會令到郵差叔叔會亂咯、啊。 所以咧，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奉勸大家咧，住一啲出名啲嘅屋苑咯，包冇死。喂，老老實實，你點樣坐都，你寫美孚新村嘅，咁啊寫黃埔花園嘅、 啊啊啊， 你就算咧又唔寫九龍，又唔寫新界，唔、 啊啊、 知邊度咧，可能你話唔知啊，四姨婆住邊啊，寫黃埔花園得噶啦，記到 噶啦。我想話而家睇得咧，大把樓盤新嘅咧，你真係要攞埋認識。 我想話咧，如果大家係寄嚟俾香港電台。话你唔好就咁写香港电台喺广播度，即系话唔少有几座香港电台嘅楼 啊！你真系要，譬如咧，你寄写要写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样咧，就知道有我哋啦。 写埋个人名啊，最好就 梗、 是、 系要啦。 每日送信为你送为你信吧，邮差已仿佛有点怕。你为我唱为我笑为我撒下情书，每一封有牵挂。而得到偏偏不以为有，从不肯亲口讲爱情已足够，直到火光吹熄山雨欲罢，像某一朵鲜花失去年华散下。 你心给我一个写抬头，可惜我未理会，我未签收，并未一一占有。难为你，难为我，谁以来接受？只有紧抱的拳头，不可以伴你又再荡千秋。但愿这天阔地厚，麻烦你勿忘我，愿你难再拥有。爱就要问，就要说，就要确认，邮件要签收再可领。看着世界在变化，直至晚霞，邮差却仿佛已休假。如听到一声真爱还有，连冰山火海都会陪你追究。就算天光天黑风雪直后，是我一颗真心不怕行雷雨打。而你心给我一个写抬头，可惜我未理会，我未接受，被你一一占有。难为你，难为我，谁以来接受？只有紧抱的拳头，不可以伴你又再荡千秋。但愿这天阔地厚，麻烦你勿忘我，愿你难再拥有。心给我一个写抬头，可惜我未理会，我未接受，并未一一占有。难为你，难为我，谁以来接受？只有紧抱的拳头，不可以伴你又再荡千秋。但愿这天阔地厚，麻烦你勿忘我，愿未难再拥有。 有去治安嘅未签收吓，咁啊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有风show快活人啦。我哋今日星期五，所以我哋会有呢个风show大点唱嘅。电话号码18723888，晏啲打嚟，晏啲打嚟啊！提提你啦，气温十度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香港国安法22条同所有刑事罪行一样，要有足够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同意图，而又能够将两者连上关系，才能够提出起诉。他说，在53名参与初选民主派人士涉嫌干犯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中，戴耀廷提出的10个步骤是透过当选后无差别否决財政預算案，令行政長官下台，目的是嚴重干擾和癱瘓政府運作，表面上已經有足夠證據作逮捕。譚慧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一旦這些參選人在立法會選舉勝出，就是同一計劃的延續，初選就是其中一步，顯示整套計劃是有組織、有系統和有策劃。不過他認為，何謂非法手段要由警方調查，再看是否有足夠證據提出起訴。巴西公布中國科興生物和巴西聖保羅州醫學研究中心合作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後期的測試結果顯示有效率78%。政府專家顧問 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78%是几理想的保护率，因为世卫的要求是至少减低50%发病机会。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科兴可能没有招募较年长人士参与测试，但不等于疫苗无效。被问到政府能否预期下月初开始疫苗接种，许树昌话，据他理解 ，BioNTech 疫苗下月底会有货，科兴疫苗要先向卫生署提交资料作审核，然后才会有货到。他相信下月可以开始接种疫苗，但是不是下月初可以开始就不肯定。商人林建明因病离世，终年84岁。他的四名子女在大明娱乐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林建明今日在养和医院离世，家人陪伴在侧。又说林建明投身商界，足迹遍及多个界别，同时积极参与娱乐、体育和公益事务。有关丧礼详情安排之后再作公告。林建明是已故商人林伯恩的仔，亦是港超联球会东方龙狮的会长。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请辞，是继运输部长赵小兰之后第二位在国会山庄冲突事件后请辞的内阁成员，白宫至今未有回应两人提出的辞请。美国传媒刊登德沃斯向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辞职信，信中指出冲击事件毫无疑问是由特朗普言论的影响下出现，冲击行为对美国而言并不合理。赵小兰早前请辞，下星期一生效。他说冲击事件令他深感困惑，难以置诸不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寒冷，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周初渐转晴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5点，升316点，成交金额12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0点，跌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41蚊，跌2.3。腾讯控股576蚊，升7.5；吉利汽车31.8，升4蚊；中芯国际24.95，升2.35；小米集团32.75；小米集团最新32.8，升8；阿里巴巴225.6，升4.6；美团313.4，升5.4。中国电信1.86，跌1.7；中国联通4.11，跌3.4；盈富基金28.06，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3，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8，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27，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6点，升476点。港金现价报176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66美元，卖出191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 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北角的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跟着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跟着就是渡轮消息，来往屯门至大澳的航班就不会提供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就是受季候风影响，就是来往屯门至大澳的航班不会提供沙罗湾至到大澳的渡轮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大围出口、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畅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隔了一年再跟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是怎样 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样那么活泼啦，但是今次因为疫情就只可以谈电话啦，我就希望可以快点过去啦疫情。我是林欣彤，想知道我和一年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三成群缘分过人，有乜嘢要去到咁尽啊？谷子乔， 一个 quota 咧就系、是、老板算嘅，因为佢年年都会算嘅。 但会唔会计到一刻就系、是我哋已经即系缘分 尽啦？ 缘尽， 佢有 计好惊咁样 噶，佢所以佢签到爱嗰个时间， 真系噶 透露少少啦。其实都真系好耐噶啦，过咗更年期可以。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哼，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种礼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呼吁电话，呼吁电话，1872388，呼吁打嚟做乜嘢？ 系啊，可以打电话嚟点 唱？ 系、啊，12点钟后咧，我哋咧就有丰收快活人嘅点唱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写得留言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会可能博你出街啊，跟住咧就同我哋倾偈啊。 系啊，今日呢个天气最适宜就点唱张学友嘅歌啦。我哋一定会天然震音咁样帮你震出嚟啊！ 太难， 系啊，震晒啲喉话出嚟啊！喂，欢迎打嚟1872388，1872388。 网上留言都欢迎嘅，我哋嘅 fax 同埋233-6453都 OK 噶。 系有位，我谂住咧讲啲咧同创意有关嘅新闻咧。 创意 系啦，嗱又可以大家动下脑筋噶。其中一个创意咧，好啱啊桂花田嘅真系。请问你，卖台同打麻雀 点样将佢 crossover 楞埋一齐？ 卖台系英文嚟噶？ 唔系啊，卖啊，卖 卖 love 系啊， 卖 love， 卖 love， 卖烂， 卖卖啦， 系啦，卖台，卖台， 系 同埋打麻雀， 系啦， 点样楞埋一齐？ 系最简单啦， 卖家私人， 卖 台啊， 麻雀机咯，系 唔系啊？广告嚟噶，即系唔系一个新产品，就系张台啫。不过同打麻雀有关嘅，系啦，点样卖啫？ 可唔可以学似之前咧？阿肥涛咧， 肥涛 打边炉冇个炉啊，点掂咧？ 系系系， 你打麻雀冇张台啊，点掂咧？ 哎呀，呢个系起步啱咗，起步啱咗， 啱咗， 啱咗嘅。 要 set 嗰张台嘅功能。 系啦，有咩功能？有功能。 O K， 平时中意打牌嘅你，你老公会唔会成日因为你日日打牌而炸型？所以我哋有张呢张台系可以，当你老公叮当开门嘅时候， 即系点啊？ 呢张台我一翻就变翻只饭台啦，咁样。 即系老细一入到嚟咧，嗰个游戏机个 mon 就即刻变咗咧，全部都系文件嚟嘅，我哋嗰只系嘛？即系 boss key 啊，嗰阵时有个 boss 键咁样啊嘛。 咁你就应该整只麻雀键咁样，咁我就一翻翻嚟变咗冇事。 唔得唔得唔得，呢个点解做唔到咧？我唔系话佢技术做唔到，系实际上做唔到。你啲麻雀脚咧？ 咁啲麻雀脚 啊！老婆我翻嚟啦，咁啱啊！三姑四姨婆同埋八婶一齐喺度做咩？一齐嚟补习啊！吓， 嚟 gel 夹。 如果同自己家爷仔乸打咪得咯，都喺度住嘅，不嬲都 系咯。 问题系 而家家爷仔乸唔使掩饰啦， 因为个老公可能嫌个老婆成日打牌噶嘛。 系咯，唔 work 啊！所以我咪话呢个你解决唔到噶。 唔系，我都话个搵嗰啲 哦，除非咁样配合埋咧，唔系嗰张台配合埋咧，有啲功课簿嗰啲咧，即系万世英。老婆我翻嚟啦，哇！老婆，哇！二婆八十几岁都仲补习，真 系果然系学到老， 系啊，学到老啊！但系点解个样咧，好似输咗几底咁嘅样？ 因为咧，佢对于 Apple 呢个字咧就好难串， 串唔到啊嘛， 串咗八次都串唔到。 老婆，你哋计咩数学啊？有咁多圆形嗰啲胶片喺度嘅，筹码嚟噶。 喂，嗱，我 呢 度想 上紧数学堂啊，老哥。 系啊，数学堂。 咁啊，等佢认下，我哋边咁多钱啫，系咪先？ 唔系，都唔系。你要从咧，佢冇。新科技就系张台啫，不过咧要从咧，你一定要从一个赌徒嘅角度出发，一个打牌嘅人，一个打牌嘅人咧，打牌嘅时候最罩忌啲乜嘢？而呢张台咧，佢就 sell 咧，即系好无谓噶，佢就 sell 话我哋可以避免呢个情况发生咁样。 最罩忌人哋搭膊头啦，同埋企喺我侧边度。睇住我 副牌，唔系，同食糊嗰刻有关嘅。 哦，啊断桥最担心噶啦。 诶，点解会断桥啊？譬如其中一个状况 咁 样。 咁咧即系譬如一摊开上嚟，我食糊嘅时候断咗嘅时候， 咁又唔同，咁又唔同。嗱 ，OK， 佢都系同台湾派有关嘅，同都同台湾派有关嘅。 台湾派，哦 ，OK。 仲要呢个系真嘅，知名家私品牌嚟嘅，即系香港都有嘅嗰个。 佢张台有两层嘅。 冇啊，佢真系好无谓，佢纯粹一张普通嘅台。 OK， 佢 set 死有条疤喺度，即系我哋打台湾派。有条棍喺度咧，就将你啲牌咧就推到好整齐噶嘛。 哦，如果咁都好，佢连呢条棍都冇。 哦，条棍都冇。 我开估咧，佢真系好无谓，但我觉得我中意佢嘅创意。 佢咪有条坑喺度俾你将啲牌搭喺度啊？ 乜都冇。 咩事？ 佢咪纯粹系嗰张台嘅型号啊？ 纯粹真 系好旺啊！ 佢个广告，做得好好，佢会令到你觉得。即系呢张台咧，真系无谓到爆炸咧，你都会觉得喂买呢张抵啊！即系如果要嘅话咧， 必赢嘅啲字喺度 都冇， 咁点啊？ 佢个广告，佢广告系咁样嘅，画住个卡通啦，佢就话咧，我话喂，终于食糊啦，咁咧你冇兴奋咧，就想将张台咧就摆出去噶嘛， 系啊， 张台唔稳啦，所有牌冧咗，佢话咧自摸就变炸糊，跟住佢就咧，然后就好卡嘅广告话俾你听咧，话。各位打牌最紧要系有一张坚固嘅台俾你食得出。 哎呀，喂！但系佢呢一个 你真系知 景咧， 系啊， 睇过 有啊，系啊。譬如你张台咧，你唔使话冧啊，你可能唔平啊，或者咧你嗰、那个嗰、那个叫交叉脚嗰个位咧有少少松咧，可能你拍咗，哇，咪冧咗系嘛？你知唔知呢个咧系我啲雀友嗰啲 friend 咧 send 出嚟咧，真系嗰、那个大姨妈家私做噶，佢哋呢一系列嘅广告咧， 就系用打牌， 佢就系用佢就系话。过年打牌 就嚟啦嘛， 佢就系啦，佢就两幅嗰啲，即系而家最流行嗰啲所谓嗰啲咪咪图咧，即系嗰啲网上面，总之恶搞两幅画，类似嗰啲，佢就系咯，佢话。 哇，好开心啊，食糊，跟住第二格就已经系成张台冧咗，然后就出嚟啦，系啦，话唔想自摸就变炸糊，系啦，过年要买张坚固嘅台咁样， 真系冇谂过。 你话佢系咪 佢呢啲欧洲家私 定香港嘅姨妈？ 佢呢个应该系台湾，但系好似咧香佢 share 出嚟嘅时候咧，我谂香港即系我谂即张台都有卖。 但系问题系佢好入流，你 好入啊，好入。 佢明明系欧洲吓嗰啲咩白色边啊， 北欧噶嘛，系啊系啊， 佢风情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啊！ 要买张嚟打下麻雀。 系啊，即系竟然用即系叫做我哋嘅中国人要即系嗰个传统要打麻雀嗰个稳固啊，即系话佢张台系几稳固嚟 sell 喎。 我啊冇喺呢个姨妈家私嗰度咧，有见过佢系卖麻雀台喎。 系佢冇嘅，佢只不过用麻雀嚟话俾你听，佢张台稳阵喎。呢个 系啊， 一块麻雀板先可以特别做麻雀台。 系啊，其实你纯粹自己摆上去啫嘛。 系啊，即系佢意思系讲紧张台稳固啊嘛，但系佢竟然。用打牌打牌唔会冧呢样嘢嚟 sell 呢个真 系好笑先 喺华人社会 系喎， 同埋佢系完全冇额外加啲咩咧？即系我就头先我咪话咯，佢连嗰啲咩吉利嘢都冇。 我明啊，佢借咁样， 佢一张台帮佢 sell 稳阵，咁就已经赢啦咁样。咁另一个咧又 真系难得， 好难得啊！咁另外一个有创意嘅新闻咧，又同你有关啊。作为个老细 系点啊？ 边 个 嚟啊？ 你啊， 你 系 老 细 啊 嘛。佢话咧，因为就嚟有挨年近晚 啊， 咁有啲人咧已经预告定咧。就有啲福利要派发啦，咁可能就会唔会加人工啊，或者有啲 bonus 奖金啊咁样。咁但系大家都知咧，即系经济唔好啊嘛，咁可能咧，譬如 多得你，哎呀，好心明大义啊，你 心明大义系啊，咁可能咧个老细就咁死啦。 我唔会支持啊，我唔会理你啊。 佢仲创意嘅方法，佢意思咧就话，譬如可能咧，佢净系可以咧俾到每个员工咧，譬如话成年咧，可能今年就系俾得500蚊奖金。 OK， 哇，好寒酸啊嘛，500蚊你即系可能你觉得成年个 bonus 得五嚿水咧， 咁点啊？ 咁咧，佢喺大陸安徽咧，嗰個老細就明白咗個道理。嗱，其實重點咧就唔係嗰五百蚊，點樣俾你咧，先至能夠令到嗰五百蚊增值。 哦，嗰佢会 大肆表扬咁啊？ 唔系，佢应该咧侧边咧好多鸡鸭鹅咧咁一齐俾你。 鸡鸭鹅？ 即系嗰啲糖边壳咁啊？ 唔系喎，咩意思啊？ 即系我意思话 嗰啲跟班啊喺度帮手要 即系吆喝喺度叫嚣啊！恭喜你攞到钱噶嘛？ 唔系， 吹捧嗰个人。 唔系， 我会觉得咧，即系佢比如俾一啲咧，即系因为佢哋以前咧，你记唔记得啊？早阵子喺旧年咧，嗰啲学生咧考好成绩都俾斤猪肉佢噶嘛？ 哦。 即系话佢俾埋啲猪啊、鸡啊、牛啊、嗰啲肉佢啊，跟住搭到大封利是。 你嗰个方向有少少接近啊！嗱，我开股俾你听啦。佢五百蚊都系五百蚊，但系咧佢个老细就谂到条桥咧，就话点样可以令到呢五百蚊咧中间嗰个快感啦、刺激度啦，同埋有趣咧就增加。 佢全部20蚊纸。 咁啊水啦！你见到你仲唔死啦？ 好大型嘅嘢啊！ 佢咧就咁样嘅， 好压榨嘅嘢。 佢嗰间公司员工都多嘅，咁但系咧佢个发放奖金都系有限啦。头先我讲都系每人得五嚿水啫嘛，咁佢系知道咧，每人俾信封佢五百蚊咧，啲人实秒嘴嘅吓。我辛苦，这一年才了500块咁样。 加啲公司嘅即系产品， 佢叫晒成班员工咧，就唔喺公司，佢话去隔篱嗰间超市嗰度 扫货， 然后咧就同佢哋玩。各位员工， 一分钟， 我们现在来玩一分钟抢货的游戏。吓、啊，老板唔系啊嘛，咁样一分钟之内限抢货品。嗱，佢有封条蚀本门嘅。佢话咧唔准攞多过1000蚊嘅嘢，系啦，咁同埋咧二岁会打烂嘅唔攞得，即系你唔可以攞走咯。 咦，佢又好精喎，佢好精喎， 系啦，除非你有啲啤酒罐，唔系你啤酒你攞咯，玻璃嗰啲 XO 嗰啲你唔好攞啦。 二岁嘅玻璃唔 系啦，你茅台嗰啲都系即系会打烂啊。佢就用呢个封咗蚀本门之后咧，即系 OK 喎， 系啦，佢又控制住自己个发钱个成本量，即系总之 员工一定开心噶喎， 员工真系开心。 一来有得玩啦，二来又估到 刺激啊， 同埋佢1000蚊留下就睇下自己有冇 over。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佢个老细佢最后都话咧，其实我都系俾得嗰啲钱噶咋，但系咧佢话咧佢觉得嗰个快感同埋刺激度咧，远比起咧大家排队去人事部攞500蚊咧，佢话嚟得多啊，啲人咧而家开心咗好多啊，咁啊呢个喺内地安徽佢哋嘅老细谂到呢条桥就系。 你呢个老细咧，如果佢个上限系1000，如果有啲过咗1000，佢系唔计数啊，定系喺嗰个 cut 啊？ 哦，咁佢又冇计嘅， 唔好理佢啦，老细学唔学啊？学唔学啊？ 学下老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从天而降，应该系呢种啊。 从生于幸福，从生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从生。 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 安仔形容今次嘅旋律咧，唔系创作翻嚟，而系摘落嚟嘅。因为就喺佢2019年一次瞓醒，竟然清楚地记得梦中出现过嘅旋律，于是佢即刻用电话录低，并成为佢今次嘅作品。祝佢安仔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用安仔 Agent Chan， 监制亦都系 Agent Chan。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陈建安《噩梦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翻嚟啦，《百无禁忌》。 系啊，嗱，咁啊，上个星期咧就系1月1日啦，系咪？咁啊，讲咗咧有啲西方嘅嗰啲唔同嘅国家咧，究竟系点样过新年？咁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讲下啦。近呢大半年，大家咧吓都话要同屋企人啊、朋友啊食多咗咩饭话？ 住家饭？ 唔系住家饭，阿豪仔佢住食得最多噶啦。 煲仔饭。 同屋企人同朋友 咩 啊？同朋友食 farewell 饭啊， 系啦 farewell 饭， 嗰啲饯别啊、送别啊， 嗰啲叫移民饭。 移民嗰啲就要饯别。 唉，系啦，咁样啦，咁啊，即系嗱，其实即系考虑到移民呢个计划咧，真系好大嘅 project， 要好大嘅决心先做到嘅。咁我想话，其实我哋嘅祖先有好多都系咁样移民搬家先嚟到香港定居，系咪？跟住先繁衍我哋喺度嘅啫。咁我想问下啦。古人啊，最初喺先秦嘅时候咧，佢哋因为咩原因去移民嘅咧？佢哋都有噶啦、哦。 因为耕种， 因为被战乱， 咩？点解因为耕种啊？彭仔， 因为可能嗰个地土壤唔肥沃咯，咁要以农立。国噶嘛，我哋咁要跟随嗰啲咩水流咁河流咁，然之后去揾翻一啲肥沃啲嘅土地嚟种嘢咯。 所谓逐水草而居啦，不过嗰个游牧民族就多啲嘅，即系如果我哋农耕文明咧、可能就即系嗰笪地方，除非种到烂晒啦，系咪先？ 好叻啊！你两个二合一系可以，不过仲争一样嘢，点解要咁样咧吓？系啱啊，真系讲得好啱啊！先系咧喺北方嘅游牧民族咧，系因为。东亚大陆的气候是啦，咁样咁我哋呼几下就不至于去讲咩，但系咧佢哋嘅气候咧实在非常之冻啊，同埋好干燥啊，咁嘅天气咧咁嘅环境之下咧，令到佢哋嘅生态系统咧系根本做唔到咧，养唔好咧，同埋生活唔到嘅。咁于是乎咧，咁生活唔到点啊？佢哋唔会喺度赖死噶嘛，咁我都要食噶，系咪？咁佢哋咧就真系咧唔会喺度等死啊，咁啊于是咧就大举南下啦，去搵合适嘅地方去生活咧。這个咧就系对于佢哋嘅初期咧嘅移民啊，喺即系中国大陆里面咧，本土咧由北去到南咁样叫移民啦，因为佢真系几大工程噶，去到呢、這个咁啊，真系搵唔到食啦。咁对于南方人嚟讲，佢哋中唔中意佢哋嚟咧吓？ 唔中意 抢饭食， 系咪啊？ 系咪咁啊？ 系咪咁啊？ 哦，如果唔系嘅，调翻转啦，好欢迎增加咧呢度嘅所谓叫做咩移民实边啊，咁咧就可以充实佢哋嘅人口啦，繁荣佢哋嘅叫做商业贸易啦。 两种唔同嘅。 演绎嚟嘅系 啦，真系个答案都系一半 增加多啲劳动人口 OK， 真系叻嘅啦吓，我呢位拍档咁啊，真系一半一半。咁佢南方人中唔中意？佢话因为咧北方人咧带咗啲农业嘅技术咧过去佢哋嗰度，又带咗啲手工业嘅技术咧就去到南方。咁啊，南方人咧就学咗咧，从而咧就提升咗佢哋生产力咯。所以佢哋咧其实一半系中意佢哋，因为带咗好多嘢俾佢哋啊嘛。不过咧。就真係啦，另一方面呢有利就有弊啦，咁因为人口越嚟越多嘛，令到佢哋呢即係去增加呢膨胀啦，好紧要啊。咁话呢喺唐代呢南方嘅人口呢 第一次即系去到唐朝嘅时候咧，第一次系多过北方噶咁样咯。吓，不过即系呢个只系即系本土啦，由北向南移咧。咁我想问啦，古时有冇移民海外嘅咧？ 有，走嘅，走好远嘅。有，咁嗰阵时佢哋通西域噶嘛？咁会唔会随住嗰条丝绸之路啊，走到去印度啊？系咯，会啊。 嗱，佢有陆路 嗰啲啊嘛， 系咯， 陆路丝绸之路同埋有海路嘅丝绸之路，系好叻喎。不过即系喺嗰阵时咧，其实就唔算叫移民嘅，咁佢叫移居啦，可以咁讲啦。因为佢哋咧有分咧几个情况咧就会去嘅。咁有一分咧就系、是、有一个咧就系、是、官方嘅派遣，第二咧就系、是、出海经商，第三咧就系、是、话政治庇护，有三种噶嘛，即系叫做 系啊， 政治庇护，即系避秦啊嘛。嗰阵时已经话有呢种噶啦， 系 啊 系啊系啊。咁而 去探险咋，一种原因系 唔系探险嘅，都系诶，三种。多啦，叫做，但最早咧就系咧，使用呢个官方派遣嘅就 系 秦始皇，得唔得？咁佢又派咗啊炼金术师啊徐福咧去日本做咩咧？ 去咩啊？同男同女啊嘛，搵嗰个叫做长生不老药啊嘛，系咯， 仙丹啊， 系咯， 系啦，佢咧就委派咗佢咧去日本咧就搵佢嗰个长生不老药。 系 咁啊，另外咧就有啲咧就会派啲官员咧就去教育去宣传下咧古时嘅中国咧系点样啊？即系话 小姐 啊，系啊系啊，真系有呢啲噶，同埋去教育佢哋啦，即系话俾听我哋有啲咩嘢啊咁样咯。咁咧不过呢啲咧就叫任务啦，就佢哋咧就唔会唔翻去嘅。只不过咧佢去到咧一啲时间咧，佢就会翻去啦。咁啊除非佢系一个国际外交嘅使节，否则咧佢哋去咗一段时间咧，就严格嚟讲，佢哋又会翻去嘅。咁所以唔算系叫移民啊，我哋当系佢叫移居咁样就啱啲啦。 系 啦，咁啊系经济文化交流先冲出海外嘅。啊，咁喺到唐朝啦。到唐朝咧，佢哋咧嘅海外嘅经商咧非常之蓬勃啊！咁啊，政府支唔支持嗰啲人去啊？ 唔支持啦，梗系应该冇人俾佢走嘅。 啊， 系咯。 嗱，佢又咁样嘅喎。唐朝咧，佢嘅政府咧就支持咧。民眾到海外經商， 經商 亦都鼓勵海外嘅人咧嚟到中國咧就進行呢個貿易。 係係係。 But 係啦， 定居就唔制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要佢扯嘅。 即系要佢翻嚟噶，系啦，要佢翻嚟嘅。 咁啊，嗱，去得海外自然咧喺嗰度住啊，你先至可以做得生意啦，啱唔啱先？咁啊，做生意人賺錢噶嘛，咁啊，梗係留喺海外住啦。但係唐朝嘅政府話。Sorry 啊 ，No way 啊！唐朝政府系唔支持海外移民嘅， 系 仲规定 ，OK， 禁止人民出国。 哦， 系啊，咁咧，但系咁你话咁嗰啲人点啊？ 咁偷渡， 真系偷渡啊！佢、 哦、 古时人咧已经有走私犯法偷渡嘅情况， 咁一定有啦。 因为当时咧，佢话政府咧系唔俾人民出国咯，但系佢又想赚钱噶嘛，因为我赚过钱啊嘛，你又冇理由唔俾我走噶嘛。咁于是乎，佢哋好冒险咁样咧，要从水路啦，同埋陆路嘅丝绸之路咧，就带货出境啊，去做生意。但系一拉到咧，系啊，但系一拉到佢真系死得噶啦。 哇！嗰阵时有冇古代嘅移民公司啊？有冇嗰啲I Love Hong Kong 嗰啲咁样啊？即系可能下一集我哋可以介绍下咧，古代啲 agent 啊，诶啲收费如何啊？真系啊！而家听新闻先啦吓。 只有大约140人负责追踪，但系确诊患者有好多紧密接触者。佢又认为加快追踪同检疫速度，有机会达至清零目标。巴西公布中国科兴生物和巴西圣保罗州医学研究中心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后期测试结果显示有效率 78%。 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78%是几理想的保护率，因为世卫的要求是至少减低50%发病机会。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科兴可能没有招募较年长人士参与测试，但不等于疫苗无效。 被問到政府能否預期下個月初開始疫苗接種，許樹昌話：據佢理解，BioNTech疫苗下月底會有貨，科興疫苗要先向衛生署提交資料作審核，然後先至會有貨到。佢相信下月可以開始接種疫苗，但係咪下月初可以開始就不肯定。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10度左右。预测下午和今晚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3点，升334点，成交金额13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0点，跌咗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移动40.7升，系跌咗2.2，系跌咗2.6。腾讯控股576蚊，升7.5。吉利汽车32.6，升4.8。中芯国际24.45，升1.85。小米集团32.7，升7毫。阿里巴巴225.2，升4.2。美团314.2，升咗6.2。中国电信1.86，跌1.7。港交所450.8，升7.8。中国联通4.11，跌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15，瑞士法郎8.756，澳元系6.019，加元6.117，新西兰元5.626，欧元系9.5075。每百日元兑港元7.4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8点，升528点。港金现价报176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51美元，卖出191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港岛，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北角的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的。另外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路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星期日的东铁线来往红磡至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暂停的，大家留意了，是星期日东铁线来往红磡至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暂停的。如果想话搭红磡去旺角、旺角红磡东的朋友就要留意翻。最后，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大围出口、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荃湾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终于出新书了。 我真系恭喜你啊！有冇谂过好事可以成双？ 诶，你系咪请我食饭先？ 系提名你参加今年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1月1日去到12月31日期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 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细猫应志月。 我觉得情是重要的一切的，做声的朋友都很想跟你们说，输了一个比赛不是终点，而是大家的起点，互相认识了之后继续往这个目标进发，就是他朝的一天最终的舞台上面再次相逢。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沉相思》，认真做啦！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是冇对白嘅。 奉扫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啊，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唉，掹都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后就系风骚快活人啦，我哋准备我哋嘅大点唱啦，可以话系呢个十度之下嘅大点唱。 系啊 ，OK， 咁咪 perfect 啊 ，perfect 啊，系啊 ，perfect。 冻冰冰嘅时候活动下你啲吓气管啊，等你顺翻条气啊。 冻得滞啊，你再唱多两下，系咪先？ 咁啊跌破十噶咯。 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啊，另外喺我哋网上面留言都欢迎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可以 fax 过嚟啊。 系啊，好啦，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我先， 你先啦。 好嗱，彭仔呢面咧就有一位外婆啊， 外婆， 啊、外婆摇啊摇， 摇到外婆 潮 嚟啊！ 是啊，外婆话你乖， 拎去卖卖得几多钱？ 带你去行街。 系啊，我 crossover 同你 mix 埋一齐嘅啫。点啊，外婆？ 嗱，外婆啊，佢话咧1月10日，即系未到啦，就嚟到咯。 冇错冇错。 1月10日咧，系阿奇荣啊，佢4岁生日啦。 系。 大哥啦，4岁生日啦，咁咧，阿外婆咧都喺度祝阿奇荣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要乖啊！ 好，快高长大。好啦，我呢度有个系叫做KHMY 咁样咧，阿伟啊，佢前面个宿舍系 KHM 啊，佢话三位主持好，着多件衫啦，你哋唔好冻亲啊吓。 知道。 2021咧，一定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佢咧就话咧，哇，好多暗号啊，好多代号啊，大家自己 get 下啦吓。佢话咧，佢想恭喜 H 先生。 因为呢13号呢喺 JXXX 即係又有三个符号隐藏咗喺呢个 JXXX 嘅频道呢、就有个人线上音乐会啦，咁呢俾心机呀、希望呢你10号嗰日呢就精精神神啦，係、你啦初哥哥点唱呢心跳而直。喂、 哇 真係。 係囉呼之欲出㗎喎真係。 识唔识唱啊 唔识啊。你识唔识唱啊 ?OK, 我唔识啊。 好新你呢隻我唔识。 好新啊一间一间搵俾你播下。 OK, 咁呢度呢我又即係间唔中我会上返去座位度搵返一啲听众寄嚟嘅嘢啦。 你唔可以咁样讲㗎。咁即係好似我哋间唔中先会搵返呢啲嘢囉。 你 我哋定期讲到有系统少少。 咁你继续讲啦，咁系你最最你系最得清理唔多嘅一个节目主持。 我哋要包装好啲噶嘛， 我即系如果可以咁讲， 我哋包装啲噶嘛，我哋有专人定期系啦、有系统咁样咧搜集我哋寄嚟嘅信件嘅。 咁、有心唔怕迟啦，虽然今年2021年啦， 扎咗年噶， 扎咗几年都有嘅，咁啊就揾到系啦，即系 keep 住咗，其实一路都咁样。我有一位听众咧，咁佢好走心嘅，喺2019年啦，2020年啦，咁分别都喺12月嘅时候咧，都寄咗啲圣诞卡俾我嘅，系啊，系你啊，关伟明咁样咧，佢就话你好啊，桂花店姐姐，佢系关伟明啊，佢好多谢咧，我咧就喺即系嘅支持啦。 关伟明好似好熟、佢系我哋长期听众苏叔嚟嘅，应该系系啊，苏叔嚟噶， 系啊， 系 啊，好叫你姐姐啊，真系 系啊，佢 叫 我姐姐啊， 系啊，你继续多一个俾你嘅哦， 系啊， 系咪就佢睇住你生仔嗰个啊？ 唔系啊， 唔系 呢个 ，sorry， 系啦， 佢有讲我仔女。咁但系就 做咩啫？你自己读啦。 嗱，OK， 咁咧佢就话咧感激，佢话我即喺佢人生最困难嘅时候咧，就劝佢唔好即系去轻生，就咁啊。跟住咧，佢话能够咧活到今天咧，都系因为我哋咧嘅支持同埋爱护。佢话咧多谢我哋咧，佢话我会帮翻你哋噶，放心啦。咁佢话不知不觉间又到圣诞啦，因为旧年12月啊嘛。咁咧佢话祝我哋咧吓桂花莲姐姐你啦，圣诞快乐啦，生活愉快，新年进步嘅。系啊，我知道啦，我收到你嘅。嗰啲圣诞卡仔好得意啊！ 的确有心唔怕迟啊！ 我有心 嘅， 系啊， 多谢你啊，姐姐， 多谢你啊， 加油啦，系啊，加油啦， 好啦， 好啦，呢边咧又点样？ 呢度有个 Kelly 啊 ，Kelly Chan 咧，喂，佢想唱歌啊，喂，呢铺可以发挥下啦，我哋呢一个即系巨人合唱团啊， 林， 唔系今次系啊 ，Kelly Chan 想点唱古巨基啊？佢就话啦，三位主持好，1月27号咧就系我朋友 Eva 嘅生日，所以想点唱咧？下雨天， 总挂念从前。 球场上那可爱 笑脸， 突然又已 一年。 系啦，哇！期待再 旧朋 再会面先。就算心里永遥远，系啦，时光可变，冇错，有用情，系啦，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不变。 好啦，你唱大半首啦，曾志豪。 我合唱啊！ 停你，你唔好谂住豪阿彭仔同你一齐。 系咯，喂，老细撑腰。 哇，有事嚟啊！ 其实老细睇低，我相信佢觉得想出唱片噶啦。系啦，我读埋佢先。 嚟紧就新年啦。 好啊，好啊，想点唱有共情嚟听啦，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唔可以同佢庆祝啊。希望咧佢都可以一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我已经送咗呢个特别版啊。 特别版系啊。 好啊。 系咪觉得乐坛欠我哋一个交代啊？ 系乐迷啊。唔识欣赏我哋。 Oh, okay. 好啦，我呢边咧，有一位咧系阿李伟芬，咁佢话咧，2020年咧，哇，全世界都中咗病毒啊，佢话香港都系啊，咁佢就话希望咧明天会更好啦，就点狮子山下、啊。想唱喎、 哎，阿郭德田你嚟啊！你咁中意行狮子山， 我行啫，系啊，我哋大家接啊！ 人生哦，我哋大家啊， 在 狮子山下 写下那 不朽香港名句。 好多谢晒。 咪跟住再嚟一个小交乐团，咚咚咚咚， 仲要有个小交喺度喎。 喇叭 可以可以可以， 系读完未啊？ 讲完 啊 ，OK 好，呢度咧亦都有 好恶啊，你真系 唔系啊，我惊佢仲有啊嘛，咁样，呢度咧有名，有个署名咧，我。 有命啊！ 系有个署名，我唔知佢，因为佢写得比较料，唔知系咪叫 ENG 啦咁样吓。咁佢话你好啊，佢多年嚟咧听我哋做节目咧，已经觉得咧诶，佢自己嘅特质咧有啲似我嘅， 即系体质定特质啊？ 特质啦、 啊，哦，唔系体质。 咁跟住听我讲先咧，佢话多谢你咧喺节目里面咧讲话有关阅读障碍嘅问题啊。佢、 哦、 原来咧佢终于明白佢自己嘅状况啊， 系就系冇嘅， 佢自己就系咁样啊。 系阅读障碍，系啦，佢系读得慢啲啫。 佢就系话佢自己原来可能都有啲咁嘅情况啊。佢后知后觉啊，佢话对于佢呢个五十后嘅女人嚟讲，恍然大悟啊。 哦， 佢终于明白咧，往后嘅人生嘅路咧点样走下去。大家努力啊！ 路纵崎岖，在乎冷到怀念。 系啦， 你唱啊？ no， 想不 朽啊！佢都系诶咩五十岁嘅人生啊嘛。 佢话唔系啊，佢系对于佢呢个五十后啊嘅女人嚟讲，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可能都会有诶呢个阅读障碍。 咁佢嘅睇 都唔系争好远，之前已经明白 啲嘢。系啊，唔系佢体质同你一样，都系五十肩咯。 质啊， 系 咯，系啊，即系听众，即系有时可能听收音机会听到，哦，原来，诶，原来咁样噶，咁样，所以佢写翻啲信，其实头先讲嗰啲都系啲信嚟噶，寄过嚟嘅。 冇错冇错，欢迎各大嘅医学团体咧定期收听我哋节目咧，你会揾到好多唔同嘅病症咧。 曾志豪啦， 系啦，你可以推广俾市民啊。系啊，呢个叫社区健康教育啊。喂，咁啊，呼吁电话号码咯，18723888，18723888。转头咧，继续读你嘅点唱同埋留言。 一瞬万变，乱了几多方寸，转数圈，又为生活忙乱。逐条再算。没法完美预算，寒流中抱着时都温暖。无论这纳米居室未算得甲级，都有着甜蜜，细节亦会记得。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离别。直行直过，未理身边规劝。跟你走是认真亦情愿，若谈运气没有赢过赠券，能寻到你就是赢了最强爱恋。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离别。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佢嘅爱情啊，最近啊，梗系好多事啦，甜蜜蜜咁样啦。连诗雅啱啱嘅歌曲系爱情事吓， 咩事啫？你啲嘢咪咯， 做咩啫？ 突然间 爆边 一 个 都系咯，冇嘢爆啊！喺报纸见到咪开心咯，系咪先吓？ 系啦，个个都开心啦，最紧要吓。 好啦， 好啦，继续读下啲点唱先。喺呢、這个我哋风骚嘅面书度留言嘅朋友咧， 就冇啲合唱歌啊！我哋要唔要演绎啊？我哋吹走咗一个警告啦，知唔知啊？ 系啊， 本来有强烈季候风，我哋吹走咗啦。 佢惊咗我哋。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 OK 嘅，我哋个效果唔错啊。 好啦，嗱，依家咧就有阿卡文，卡文咧佢话啦，1月12号就系我同妈咪嘅生日啦。 哇，一齐啊！ 两个都系啊。 哦 ，OK 喎、 哦，好难得、哦。咁啊，首先咧，佢就要祝咧妈咪啊。佢媽咪叫小香菇喎， 小香菇 咁幾好啊，幾得意，幾得意，幾可愛。 咁佢個女係咩咧？ 小 迷你菇， 係咯，媽媽已經係小香菇啦 喎，濕醬啊， 係 喎，嚟我哋吸濕嘅。好啦，嗱，小香菇咧要祝福你啊，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咁而阿卡文佢自己嘅生日願望咧就係、是、啊好大愛啊，疫情快啲消失，大家都身體健康，開心咁生活。多謝你啊，卡文，你嘅生日願望我哋都有份啦嚇。 係啊，快啲趕走去啦。 係啦，如果你要唱歌咪唱生日歌咯。 我預約 得啦，好啊，等陣啦嚇。 好啊，等緊先啦， 唔俾你唱。阿 Fanny Chan 就話你哋好啊，終於咧趕走呢個2020啦啊！成年咧都病毒啊，搞到全世界都冇日好日子过。希望咧2021年咧冇晒疫情，唔使日日戴口罩，回复翻正常生活咧，人人都有工作啊。咁啊，祝我哋三个主持人身体健康啦，家庭幸福啊！多谢多谢 多谢。 系啊，呢度咧都我哋忠实 fans 啊，妈妈娘啊，佢就话咧早晨啊，豪仔靓田彭爷啊，又系就系益嚟嘅，得你靓田嘅啫吓。哎呀，真系今日天气冻啊，大家要加衣啦。128咧就系我个二仔咧阿健健嘅生日。 哦、要加衣啦，$128都要使噶啦。 要啊要啊要啊要啊！你要唔要加俾我哋啊？要唔要加俾我哋啊？ 多谢彭仔， 系啊，1月28号啊。咁呢个就话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咁咧农历12月21号咧就系我亲家老爷嘅生日啊。12月21号即系几时啊？ 农历而家系十。 而家系几多？而家揾翻份报纸先，等我揾俾你啊！咁咧，佢就话咧，系我老爷生，亲家老爷生日啦，祝亲家老爷咧就生日快乐噶，每日咧都同亲家奶奶咧就开开心心，恭喜恭喜。特别咧就系多谢亲家老爷同埋奶奶咧，因为上个月仔仔搬屋咧就得佢两位帮助咧，可以快快脆脆顺利咁完成啊！咁啊，衷心多谢啦，三位啊！咁而家你哋可以唱啦，首生日歌唔使集埋啦，一次过唱啦，好唔好啊？好啊，嚟啊！ 好，多谢生日啦。 好啊，一齐啊！福工作你福寿 与天齐 ，Happy Birthday 快乐 ，Hey，Happy One， 人人啊， 哦，都有今日啊 ，Happy One Happy， 个个都好开心， 恭喜你。 恭喜你，明白明白明白。 好啦 ，OK， 呢度咧又系啊，佢话我系肥英啊，肥咩啊？啊，佢话 咩啊？肥英定肥咩啊？ 佢话我系肥英，逗号肥咩啊？咁 样吓、啊？ 一月咧8号系我相识咗啊28年嘅老死啊 Eva Choi 阿丽常嘅生日啦。 哦， 咁啊，首先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紧要啦，开开心心啦，冇病冇痛啦，食得瞓得啦，快活过神。人人都无忧无虑，疫情快点走啊！ 好啊，人人望前莫后退 哇，做乜嘢？ 冇啊， 做乜嘢无端端要划艇咁样？ 系啊，到你啊！ 好啦，有 Rebecca 佢话咧，阿细佬啊，阿 Ben 啊，好开心啊！ 点解啊？ 阿 Ben 啊，就是、上个礼拜咧读出佢嗰个点唱啊，阿 Ben 咁、原来咧佢亦都系咧我哋嘅粉丝啊，即系我哋风 show 嘅粉丝，阿、 okay. Ben 啊，多谢你啊！咁啊，仲有咧，Rebecca 个爸爸咧，寻日已经出咗院啦、 哦！恭喜晒，恭喜晒， 恭喜恭喜啊！咁啊，再次感谢咧，即系医护人员啦，人际嗰边啊，咁啊，医护人员咧照顾同埋爸爸咧住喺呢、這个哇，喺咁得意嘅咩？ 唔好讲个地址出嚟喎、 啊。系啊，老人院咧， 哦，老人院， 爸爸住嘅老人院咧，嗰啲员工咧悉心照顾， 系 系啊，咁啊，非常感恩大家加油。 系、okay. 啊 ，OK， 好，呢度有个 Ida， 佢就话啦，彭田豪，你哋好，叫我冰冰啦。咁啊，大家咧一定要平安啊，今年系第一次点唱。 佢想咧点只歌咧俾东东听啊，祝佢咧身体健康，一切平安顺利，同埋希望今日之后咧能够同佢响轻松舒服嘅时空之下咧愉快咁样相处，喂，可圈可点喎？点样喺轻松愉快嘅时空之中咧？系咯。你老公怎样讲的？ 是啊， 轻松愉快就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就不能够轻松和愉快了。是啦、 啊、 ,OK, 喂，欢迎打打嚟，欢迎打嚟。 好，电话号码 1872388 啦，欢迎大家打到嚟点唱啦，我哋网上面呢留言呢都欢迎嘅。咁我至于我哋个 fax 同埋 2339653, 都欢迎大家 fax 嚟点唱。 是啊，我哋个点唱威力呢已经赶走咗其中一个警告啦，不过红色火灾同埋寒冷天气继续警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前日被捕，警方发现他涉嫌违反另一宗案件的保释条件，冇按要求交出所有旅游证件。胡志伟寻日被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撤销他的保释，法庭今早再处理，裁判官拒绝再给他保释，要还押候讯。胡志伟连同另外七名民主派人士涉嫌同去年6月30日终审法院外游行和7月1日湾仔游行有关，早前被控举行或组织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共3项罪名。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表示，香港国安法22条和所有刑事罪行一样，要有足够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和意图，而又能够将两者连上关系，才能够提出起诉。他说，在53名参与初选民主派人士涉嫌干犯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中，戴耀廷提出的10个步骤是透过当选后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令行政长官下台，目的是严重干扰和瘫痪政府运作，表面上已经有足够证据作逮捕。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旦这些参选人在立法会选举胜出，就是同一计划的延续，初选就是其中一步，显示整套计划是有组织、有系统和有策划。不过他认为，何谓非法手段要由警方调查，再看是否有足够证据提出起诉。巴西公布，中国科兴生物和巴西圣保罗州医学研究中心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后期测试结果显示有效率78%。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78%是几理想的保护率，因为世卫的要求是至少减低50%发病机会。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科兴可能没有招募较年长人士参与测试，但不等于疫苗无效。被问到政府能否如期下月初开始疫苗接种，许树昌说，据他理解， BioNTech 疫苗下月底会有货，科兴疫苗要先向卫生署提交资料作审核，然后才会有货到。他相信下月可以开始接种疫苗，但是否下月初可以开始就不肯定。美国国会山庄冲击事件余波未了，后任总统拜登批评总统特朗普煽动暴力，试图利用暴民阻止美国选民发声。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要求立即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启动程序解除特朗普的权力。特朗普在 Twitter 账户获解封后发布影片，表示对国会山庄的冲突事件感到愤怒，又说国会已经核实大选结果，新政府将在今个月20日就职，顺利有序的权力移交，有助治愈美国民众的紧张情绪。教育部长德沃斯和运输部长赵小兰先后请辞。德沃斯说，冲突事件毫无疑问是由特朗普言论的影响下出现， 赵小兰就形容事件令佢深感困惑，难以置诸不理。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99点，升350点，成交金额1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0点，跌145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中移動40.7跌2.2，騰訊控股576.5升8蚊，吉利汽車32.65升4.85，中芯國際24.5升9，小米集團32.7升7毫，阿里巴巴225蚊升4蚊，美團係314蚊升6蚊。中国电信1.87跌1.6，港交所451.2升8.2，中国联通4.1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8，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5点，升435点。港金现价报1766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66美元，卖出191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假如我有超能力， 我想有一个可以医好病的超能力，因为可以减少因病而失去生命的病人要跟家人去分开。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当然有我 哋 风骚快活人 啦，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我哋已经咧呼吁定大家可以打嚟啦，咁可以喺我哋最尾呢廿分钟咧同我哋唱下歌噶啦吓，咁不过我都提你啦，十度气温继续都系十度气温，咁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嘅，咁我哋继续读翻一啲留言啦，好唔好啊 ？Joyson 话你哋好啊，今日系我相识30年，同埋结婚29年，亲爱嘅老公生日啊！ 哇，等先吓，相识30年，结婚29年， 嘅老公生日、啊、 好 ，IQ 题，即系几耐结婚你就识咗？ 识一年咯， 系冇错， 系啦， 识咗一年 就结婚啦，识 一年之后结婚咯，真系。 咁即系29年前，唔系喺30年前佢系相识，跟住咧结婚29周年，亲爱嘅老公啊，系啦，咁佢仲有我亲爱嘅女，等下先，仲有佢个仔亲爱嘅女朋友啊 ，Kelly， 佢哋系同一日生日噶。 边个同边个啊？ 佢个仔 未来 新抱，系啦，同个 老 公， 我同我老 公，佢即 系老 爷， 同老爷。 系啊，老爷啊！ 而家你问下 Joyce 嘛 ，Joyce 话佢 奶奶同老爷啊嘛， 唔系 啊，老新抱同老爷啊，系啦，咁啊，佢话都同一日生日嘅， okay. 都祝佢啊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疫情快啲过，大家咧诶开心过每一日啦，多谢三宝， 好啦 ，我又讲一个啦，呢一位咧系姓林嘅朋友，咁佢话啦。以为呢2020已经走咗冇回头啦。点解呢2021呢刚刚开始呢又咁多令人呢担忧啊。真心呢想听一下 有冇大师指点迷津吗 唔係啊，佢话真心呢想听一下呢好似呢假使世界不像你預期咁嘅歌曲嚟到振奮下人心，從 來不像你預期嗰啲，係咪即刻振奮咗好多啊？ 係啊，勵志啲， 係咯，其實更難聽嘅嘢，將佢化成歌都可以變得好開心嘅，真係。係啊，喂，老細，我琴日咧即係 粗口唔得嘅。 題外話咧，我琴日咧就聽我仔咧上嗰啲英文堂咧，佢上 Zoom 啊嘛，咁所以我喺隔離就聽到佢同佢老師對話咧。佢嗰個老 師喺醫館度。 唔使医 管，唔使啦， 佢嗰、那个佢嗰、那个老师咧好搞笑，因为佢系外籍人士啦。咁佢讲英文嘅时候咧，第一佢把声咧，哇，黄婉之咁样噶，好嗲噶，即系咧娇声细气咁样啦。咁都唔 即系好得意咁。 系啦，咁样嘅，仲要加埋咧，佢讲句嘢啫，佢都系唱歌咁样噶。譬如咧，我仔咧英文名叫 Kobe 咧，佢就话。本来我哋正常就话Kobe come on 咁啊start the lesson 咁咧佢变咗唱歌噶啦Kobe start the lesson come on come on 咁啊 佢每一句都有得唱我喺隔篱我听到我都忍唔住话我都系唱加班嚟噶啦都要输俾你啊真系哇佢仲要系好听嘅一物即系黄婉之把声咁样 即系温暖系咪好冧 啊系啊好 冧所以曾志豪你好乐意每一日都去每一次都送个仔去上堂系咪 佢上电脑堂噶我喺隔篱听到。我 想问一个问题，打个岔。 点啊？ 你大仔叫 Kobe 啊？ 系啊 ，Kobe Bryant。 咁细仔咪叫 Bryant 咯？系啊。 唔会啊，我就唔俾佢咁样叫啊！真系太过唔开心啦，净系咁叫法。系啦，我所以我啱嘅，我哋所有好似当唱歌咁样唱出嚟咧，好愉快嘅就会系咪先？ 好啊， 系啊，好啦， 去啦。 系啊，呢度咧仲有个I sell 系咪咧 ？I said I said 啊 ，I sell I 唔系呢个 I sell I sell I S A I H 啊，咁咧佢就话啦，三位你好啊，原本咧我同我女友咧哇好难读啊 ，Kaisa 系咪咧 ？C A I S S A 系咪读 Kaisa？ 可唔可以改翻啲 Peter Paul Mary 咁嘅名 字？又或者咧系俾个注解我哋？ 系我哋唔系我哋唔好啫，系啦，因为嗰、那个佢个 I sell 嗰个咧应该似系嗰阵时我睇嗰啲球星嗰啲名 I sell 咁样。I-S-A-I-H 咁样，但佢女朋友应该系 Kaisa 啩 ，Kaisa 系啦，咁当系先啦，读错唔好意思啊。咁咧就2020 可能 唔知啊，2020年咧佢哋12月结婚啊，原本因为疫情就严重咗，我哋咧就当时咧就将个分期咧就押后咧嚟到咧2021年嘅2月情人节先至正式结婚。咁啊，连埋我哋过大礼咧，就2020年嘅10月咧，都要押后咧，去到今日正式过大礼。哦 ，OK， 恭喜你啊！哇，大乐大乐！ 大股 喎、啊，系喎系啦，恭喜晒！哇，我睇到第四行，我先见到原来佢今日大喜日子， 系啊 系啦，咁我哋好希望咧疫症可以消失啦，我哋都好想有亲友咧可以参加见证到我哋嘅婚礼噶，可惜其他地方嘅疫情咧亦都好严重啊，影响咗咧亲友参加我哋婚礼。 你知唔知旧年咧即系有成2000多对嘅新人咧系即系打断晒佢哋嘅计划噶，咁啊一再延迟到去到今年，即系取消咗啦，订咗啦，取消咗去到今年啦，咁同埋咧诶嗰个叫咩啊结婚数字下降咗40几%， 实会啦， 咁远咧，其实咧净系我哋呢个部门咧都有3位 系咩 受影响， 系 啊咁多啊， 我哋部门嘅意思即系我哋二台啊， 二台我哋嘅同事啊，即系有份做节目嘅同事 系咩？本来结婚哦系，好似听过 哦。 咁、okay. 大家份人情可以再储多少少钱啊？ 其实佢哋都系选择分两 part 咯， okay. 即系注册嗰 part 就做咗。 啊会啊会啊，通常都系咁样。咁、 啊、 咧，佢就话啦，好希望就可以有机会俾到一班海外亲友咧，就直播睇视像咯。咁、等大家见证住我哋举行婚礼。 系啊，而家好兴咧啲海外即系叫做视像婚礼、就算喺香港啦，或者系海外嘅听亲友咧都可以睇到。 系啊，咁啊唔紧要啦，我哋用唔同嘅形式咧，但系一样可以送到祝福俾你噶吓。 今日就系过大礼系冇乜。影响噶嘛？ 系因为自己登门啫。 系啊，咁去到2月14日，希望可以嚟一个好浪漫嘅婚礼啦。 系啊，咁啊，希望到时大家咧就甜甜蜜蜜啦吓。 系， 好啦，埋嗱，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不如听下听众嘅电话先。你系边个？ 听下先。 Hello， 你系陈生， 系咪啊？ 你好，你好， 陈生你好。 到大点唱啊？ 点啊？ 陈生你好。 系啊。我是上个星期五嗰位陈太的老公，他今朝生个小朋友。 哦， 他之前打咗上嚟。 是喎、是喎，有印象有印象。 跟住一号嗰个 B 啊， 是不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你记不记得他说呢，我在医院等一我哋仲以为他做咩事嗰个呢， 是啊是啊是啊。 恭喜 晒。他好秘密咁样讲 㗎 嘛。 是 啊，喂，点啊，咩情况啊而家。 啱啱出咗世囉，咁而家冇我都系等緊，因为都唔俾人入，所以 覺得 佢 等住。即系就连呢啲都唔俾入去探 B B 啊！ 即爸爸都唔探得噶，哎呀！ 哎呀！ 咁 仔打机咯，不过冇打机咯。 哦，你冇打机。 上个礼拜你话要打住机等啊嘛，你老婆即系陈生。 哦，系喎系喎，咁仔定女话呢、這个我唔记得咗添。 系女 嚟嘅 ，OK。咁你听到有冇话各样状况点样啊？有冇汇报到俾你听啊？ 几重啊？ 有啊。 3.1kg， 重唔重啊？真系我都唔记得晒咯。 六磅到啦， 六磅几系咪即系适中啊？全部都讲 啊， 适中啊，系啦，一开出嚟为适，一系适中啊，全部都好嘢嚟嘅。咁你而家心情点啊？阿爸爸 系咯，但系即系又陪唔到太太，系咪冇得陪产添啊？ 冇啊， 冇啦， 系啊，系咯，即系冇得陪产啦，又未到可以第一时间见女女咯，嗬。 嗱，爸爸，我教定你两招啊，即系咧，第时咧，太太咧出咗院之后咧、你记得要话俾佢听咧，呢段日子你陪唔到佢咧，你话你自己日日都啰啰乱， 系啊， 你千祈唔好同佢讲我好自由喺度打机啊，冇嘢做啊， 我而家一大髀啊，咁受到你嘅痛啊， 知知你点都要话俾佢听咧，直情系百无聊赖啊，简直系不能够少，系啦、少见你一面都唔得啊，你记住讲啊。 唔好意思，陈生，8号咯，点解仲未出得院嘅？ 佢今朝先生咗， 今朝先生 啊！ 哦，即系唔系1号？ 上次1月1日唔系啊， 系待产，系待产， 系 佢喺个诊所嗰、医院里边啫嘛， 系待产咯， 未啊未啊未啊，系啊， 所以今日先出世系咪啊？ 系啊系啊 ，OK， 恭喜晒啊，新爸爸， 系啊，有冇咩而家可以准备啊？咁样入唔入都系探，佢有冇话几时可以出院啊？ 我谂一两日之后应该可以。接 佢 出院 咯， 有冇啲担心？ 系啊，电话咧应该通咗电话啦，系嘛？ 通个电话可以视像咯，见到 B B 咯， 系啊，哎呀，紧张啊，真系。 咁佢而家 都希望系啊， 你讲你讲， 佢侧边嗰啲病人，因为佢有啲其他太太都要有啲情况需要等好耐咯，我见到佢都 系 好辛苦，因为又探唔到，咁可能要等有啲要等几个月先出到世，希望。喂，加油啦，同佢打 氣。知道，系啊，加油！ 太可以快啲 recover 啦。 系啊， 陳生啊，你咁難得打到個電話嚟咧，做點唱咧，你應該係有啲説話要同太太講，係咪啊？ 心情啲。 OK。 嗱，我都記，我教咗你噶啦，唔好淨係話我日日喺屋企打機啊！你記得出到去同我太太講，我日日都等住你啊！咁樣，嗱，而家講咗先，快啲。 太太，多謝你咁辛苦咁樣 deliver 女女出嚟啊，私恩。 希望你快啲好翻，我一定会好咁照顾你，系。 哇，谂晒啊，系啊，即系生产嘅过程都系，即系着尾其实咧，真系啊，我都唔明点解。即其实我知道疫情是很严峻的，但是就即先生都陪不到产，是一件事。 不紧要啦，我们现在就比爸爸呢， 是的， 就有这种牵肠挂肚的感觉，出到来之后就更加爱护他们。 陈生陈太呢，听把声都好后生啫，应该还有机会去再感受多次。 三四次，起码三四次。 好，我们加油。 好啦，多谢你。 好啊， 拜拜。 咧快啲啊！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啊！陈太快啲康复啊！ 电话号码18723888啦，18723888。 Kimberly 啊，陈芳宇嘅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妹，电话号码18723888啊， 妹， 系啊，我知道啊，系啊，真系，系啦，好啦，电话旁边你系边个啊 ？Maggie 系咪好似 ？Hello，Maggie， 你好， 哇，你好开心啊 ，Maggie， 主持人好开心啊，你哋，我听到你哋都好开心 ，yeah， 多谢， 其实上一年我都有打过电话嚟噶啦，一月一号， 哦，有印象啊， 系啊， 系啊， 我 系 街，当时我小朋友而家15岁啦。就嚟1月11号，系啊，嚟紧咧，佢升中升方科，咁我都好希望佢咧考到自己心仪嘅选科咯。 系，但系佢系咪喺屋企嘅时间，而家都系天天对住嗰个 Zoom 嚟上堂噶啦，都系。 系啊，而家上紧，佢听紧嘅。妈咪话，我话妈咪打电话点唱俾你听， 唔好问一齐食饭。 唔系而家 lunch time。 唔係而家。 佢上到一點啫。係 啊。 喂，佢哋嗰啲考試係咪都係咁樣做㗎？而家？ 唔係啊，佢要翻學啊，下個禮拜開始翻下晝咯。上淨係上去考試啫。 哦，咁都好啲，起碼唔使驚彭仔講嗰樣又嚟，唉，食飯蝦仔真係大件事啊！到時真係 冇得咁樣嘅。 係啊，佢係咪咧？你佢會唔會係第一次咁開心咧？就阿媽可以考試啊，翻學添啊！ 好，好想 好開心啊！真係 會唔會係咁啊？ 都我都好想去考到好嘅成績咯，考到想自己選到自己嘅科目咯。 喂，乜嘢而家升班之後去咗高中。揀科是要考个试先至揀到的。 而家点样玩法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佢要计分㗎嘛，即係唔係你想读嗰科就可以囉。 係咪而家死落仲想问仲跟仲分文理商㗎？好似冇咗。冇 啊，而家可以 冇咗啦，大兜乱㗎嘛，即係不过佢揀科就睇成绩咁样嘅。 係啦係啦係啦。 有选修科嘛。 是啊，选修科咯，因为嚟紧九月去升方科嘛。 系啊，佢有冇话特别中意读啲咩科目噶？ 理科咯。 哦，理科系啊。 系啊，咁我都系好希望去努力温书啊，即系选到自己最理想嘅科目去读咯，读得开心咯，最紧要。 咁你哋屋企个环境咧，俾唔俾到佢咧有一个咧听唔到其他人声嘅一个上网环境啊？ 应该都系有噶， 我唔会出声佢喺度，我。出街啊，有时或者匿埋喺房啊，咁样 俾佢 开门闩门咧，都要细力啲啊！ 啊， 开门闩门都要细力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而家我喺房，但我开咗双机都俾佢听到先，因为差唔多上完噶啦嘛。 系啊，你要参考桂花田嘅做法就系点咧？你买定几对新嘅拖鞋，有咩事就咬住拖鞋。 咬住拖鞋做咩啊？ 咁啊唔会有声啦。 系啦，有啲咩激动嘅时候咧就咬拖鞋。 系 啦，特别老公喺隔篱嘅时候，老公一齐咬拖鞋。 系啊，老公翻工搵钱啦。 系啦，啱嘅，啱嘅。 系 咯，咁有冇嘢同阿仔仔？加油讲两句啊，同佢。 有啊，佢十五岁啦，都大个仔啦。 叫咩名啊？ 努力啦，大家加油啦。虽然而家冇得翻学，见唔到老师同学啊，咁我都好希望佢继续上网认真学习啦。到翻学嗰阵时见翻啲老师就开开心心咯。 阿仔叫咩名啊？ Darius Chang。 Darius Chang。 系啦，你哋可唔可以帮我唱首生日歌俾佢啊？咁同佢打下气啊。 交俾你啦。 Happy birthday。 Barris, Happy Birthday, Chen Chen, Happy Birthday, Barris Chen, Happy Birthday, 考试啦， 好惊我而家 系咯 ，Examination, 恭 喜仔仔生日快乐 啦，仲有咩？我想讲多两句，同埋我侄孙女咧，1月26号咧喺美国都系生日嘅，佢住喺美国啊， 几多岁啊？ 三岁 ， 我哋都未见过佢，好想见佢，平时都系视像咯吓。咁啊，祝我哋陈氏啦、黄氏啦，各成员咧都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 好啊，好啊， 身 体 健康系啦。咁同埋咧，好多谢头先嗰个哥哥仔啊， 叫 我个电话，佢都系1月11号生日啦，我都好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你又知嘅？ 我阿聪生日快乐， 听佢讲嘅头先。 点解你会同人哋讲啊？聪 端端做， 唔系因为佢， 因为佢同我仔。喺同一日生日， 陈太话我想点唱俾阿仔1月11号生日，咁啊冲啦，我都系啦， 系啊，所以我啲 大家一齐生日快乐，所有人都身体。 健康啦， 好啦好啦， 多谢你， 拜 拜拜。啊，我啲小朋友真系 十一号系星期几咧？ 三条一啦，哎呀，一生一世啊！ 十一号星期一啊？ 咁算唔算系小光棍节啊？ 算啦， 系喎，阿聪你拍拖未啊？ 11号下个礼拜一啦，即系四条一喺度。 未拍拖啊，但系佢结咗婚啊。 哦 ，OK， 好，系咪仲有电话喺度啊？ 哦， 好，其实听埋龙太电话先。Hello， 诶，三位你好， 你好，系啊， 好开心啊，好容易打到。 系啊， 你唔好讲啦。 唔系啊，好容易。 我两年前已经打过打通过噶啦。 你明唔明咩叫我哋广东话好容易嘅意思，即系好难先做到啊？梗系啦，你唔知道我哋广东话嘅意思。 好开心啊！我个女生咗个孙仔俾我啊！ 哎呀，系啊，生咗个孙啊，100日添啊，真系点啊点啊！佢而家肥嘟嘟噶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饮人奶啊，所以好肥啊！ 哇， 系啊，好肥啊！ 咁都系你谷到佢先得嘅， 唔系佢谷啊！ 唔系，咁即系佢阿妈煲汤啊！ 你咁样讲真系， 唔系真系阿妈煲汤， 好识讲嘢， 阿妈煲汤水。 你仲识讲嘢，龙太，你有咩斗佢？ 系啦，喂，讲下呢排啲状况点？ 有个男孙，一个女孙嘅。 哦， 系啊， 系 啊。 咁你想再多啲啊？ 叫做以川子乔，我想佢哋俾啲心机读书，快高长大，身体健康。 喂，一百日啫喎，未读书嘅应该。 唔系啊，我另外有一个噶，我仔生一个仔一个女嘛。 哦，另外嗰个就已经读紧书啦。 你系嫲嫲啦，咁就。是啦，我妈妈。咁我个女呢就生一个 BB 就啱啱100日。 咁咪都冇搞到百日宴㗎啦，定係自己食餐饭算啦。 搞啦，呢个疫情。 风风利是咪得囉。 好囉。 都冇啊。 悭返啦，你都唔搞囉。要嘅要嘅，要打啲金额仔呀嗰啲啦。 打 金器 嘅最紧要 嘅。係囉，好冇啊，真係。咁你使唔使过去帮手凑孙呀而家。 而家直头俾我抽咧， 我俾你啦， 俾你个开心到，咁啊， 开心啦！ 阿嫲嫲，阿嫲嫲，我建议你咧就听下我哋冯星儿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咧，里面嗰啲家居安全， 唔好同佢同床瞓，系啦，唔好咁快买毛公仔俾佢， 知唔知啊？要 safety 啊！可以讲两句， 你讲啊， 系因为咧，我个女婿咧牙痛，佢今日 book 咗剥咗啦，希望佢嗱嗱声剥咗佢咧，可以食到嘢。 好啊， 桂花田有经验啊，你分享下。 系啊，煲啲粥俾佢哋啦吓。 系啊， 好啦，恭喜晒你啊 ！Thank you， 多谢龙太。 我 见 你好开心啊，系龙太。 系啊，因为可以凑孙啦。咁啊，我哋希望咧将呢份喜悦啊感染大家。 下个礼拜见，拜 拜。